意图取得容易交换的赎金或者利益。日本东京都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缓和，单日新增7宗确诊病例。日本政府据报计划容许已经接种两剂新冠疫苗满6个月的人士注射加强剂，无论头两针的疫苗是来自什么药厂，加强剂都只可以采用辉瑞或者莫德纳疫苗。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卫生部门设定注射第二剂疫苗和加强剂之间应该相隔8个月，但如果地方政府认为有必要，可以将时间缩短至6个月。根据计划，接种加强剂的民众必须年满18岁，当局正是考虑将对象扩大至12至17岁的儿童及青少年，并将会特别鼓励有长期病患或者从事高风险职业的民众接种加强剂。目前日本全国超过75%的人口已经完成接种两剂疫苗。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显著转凉。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90点，升62点，总成交金额1,185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33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36点，跌6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91.8升6.6，融创中国15.08跌1.96，美团289.6跌2毫，融创服务13.8升系跌2.76，阿里巴巴161.5跌9毫，友邦保险85.15升1.95，盈富基金25.56升6仙，比亚迪股份294跌6蚊，斯摩尔国际40.8升1.3，京东集团335.8升6.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2，英镑10.457，瑞士法郎8.466，澳元5.734，加元6.22，新西兰元5.509，欧元8.923。每百日元对港元6.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944。日经平均指数报29,776点，升166点。港金现价报17,310蚊，升9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60.4美元，卖出1,860.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模糊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段交通比较繁忙，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呈祥道去荃湾方向现在近蝴蝶谷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明爱医院。在新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的交通仍然都是比较挤塞，而车龙排到去龙富路过了屯门骑术学校的。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山顶道较早前的山泥倾泻影响，现在重型车辆暂时都是不能够行驶介乎百家道至到马记仙峡道的一段山顶道，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象鼻山路落斜愉景新城去屯门，同埋锦田八乡路尖峰去锦田。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下午的5:40，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36。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家好，我是政坛新秀训练班的新秀主持罗家荣，加入政坛已经两年，今年有机会做新秀主持，是我成长过程中值得感恩的一页。作为一个在香港成长的青年，感谢这个节目给我一个平台，去为香港社会时事发声，升华我和香港社会的联系。 政坛新秀训练班 逢星期六下午3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是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97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是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闹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很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陸宇光、楊立門。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陆宇光同埋杨立门喺度。杨立门你好， 你好，大家好。 嗱，呢一节咧想同大家倾下咧，关于喺市区出现咗野猪嘅话，应该点样处理咧？嗱，喺星期五啊，上个星期五咧，渔护处就出咗一个新嘅政策，咁就话咧会定期捕捉一啲喺市区出没嘅野猪啊，同埋将捕获嘅野猪人道毁灭，以减少野猪嘅数目同埋野猪嘅滋扰。咁都见到咧呢样嘢咧，就系其实近期咧系多咗一啲野猪滋扰啊，喺市区造成滋扰嘅数字啦。譬如即系先睇咧，就系喺2020年啦，野猪出没同埋滋扰嘅报告数目咧有1002宗吓，咁而伤人嘅报告数目咧亦都有3宗。咁而今年咧亦都出现咗多个嘅一啲传媒报道啦，咁啊一啲唔同嘅野猪喺市区出现嘅事件啦，譬如上个礼拜就有一名嘅辅警啊，咁就被一名嘅野猪扑低喺地下，然之后咬咗几下啦，咁都令到佢咧系右小腿咧系严重受伤嘅咁。咁喺呢啲咁多嘅一啲野猪嘅滋扰啊情况之下，应该点样处理咧？而家渔护处咧就本身咧就系用一个避孕同埋捕捉避孕同埋迁搬迁嘅计划去处理呢啲野猪嘅。咁但系而家咧睇嚟咧，就渔护处就认为咧系未能够系有效咁处理管理呢啲嘅野猪啦，需要咧捉到咧就要人道毁灭。 嗯，系啊，这个问题都缠绕咗香港好耐啦，似乎就一路都唔系见到有好有效嘅措施系去真系压止即系呢个个案嘅增长嘅。好多市民真系有亲身嘅经历，好似我自己咁咧，我自己住喺西半山，港岛西半山区嘅，咁我真系见过好多次呢啲野猪，即系我有啲朋友喺更加高嘅，譬如话山顶嗰啲地方，你真系成日见到嘅。我嗰晚喺我自己住嘅比较人口密集的住宅区嚟嘅，咁10点钟都未够咧，就一队嘅野猪仔咧就喺个街嗰度行啊吓。咁我觉得政府呢一个嘅做法咧，大家可以 談論一下啦，究竟係唔係太過嚴厲咧？係咪見到就即刻要殺死佢咁樣？咁但係我諗政府正所謂民生無小事啦嚇，雖然係野豬呢件事啊，即係唔係話一個民生大事，咁但係亦都反映到即係政府係咪能夠有力咁樣去處理一啲民生好關注嘅問題咧？因為野豬咧唔係一啲我哋見到的小寵物嚟嘅，都是一些野生的動物，佢哋真的有危險的，無論你話交通方面嘅危險啦，或者傷人方面嘅危險，或者係譬如細菌感染啊等等嘅危險嘅。咁所以咧，我覺得真的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呢個問題咯。 係你自己就住中西區啦，咁都睇翻政府嘅啲數據咧，中西區都係其中一個咧就比較多野豬黑點嘅一個區份嚟嘅。咁政府所講咧，過去嗰四年咧，咁係如果以滋扰数字嚟讲咧，咁中西区咧个黑点数目咧系15啊，排第二， 系多噶。 第一咧系南区，咁有19个呢啲野猪滋扰嘅黑点嘅咁。咁都見到咧，係有啲咁樣嘅呢啲區份啦，係有野豬出沒同埋滋擾嘅情況啦。不過咁即係以往嗰個嘅，譬如捕捉、避引、搬遷，即係話咧就捉咗啲野豬之後咧，就係將佢哋係打啲嘅避引疫苗啦，或者咧係同佢做一啲嘅絕育手術啦，搬佢去翻去一啲咧就係遠離人煙嘅一啲郊區地方，希望咧可以控制佢哋嘅數量。同埋咧就係減少佢哋對於市區同埋居民嘅一啲滋擾啦。咁但係咧就真係又未見到好有效嘅一個情況。嗱，呢個措施2017年咧開始㗎，咁但係咧嗰個嘅滋擾嘅數字咧，同埋傷害到人嘅數字咧，都仍然係有增加到嘅嚇。即係頭先講嗰個係已經一年咧就超過1000宗呢啲嘅報告數目啦。咁究竟應該點樣處理咧？咁而家即係漁護署就話要去見到佢哋喺市區，就將佢哋人道毀滅啦。咁但係咧，有一啲動物保育嘅團體咧，就覺得啊，咁樣會唔會係太過苛刻，太過呢、這個太過殘忍咧？咁都見到咧喺週末嘅時候咧，咁有一啲嘅動物保育嘅團體啦，咁就聯署就發出聲明啦，咁就希望咧漁護署可以撤回呢個嘅將佢哋人道毀滅嘅一個決定啊。咁都講到話咧，其實如果係話呢啲問題咧，係因為有啲市民咁就係喺市區嗰度餵飼野豬嘅話，咁其實應該咧就針對咧就係餵飼嗰個行為啦，而唔係咧就一見到野豬咧就殺死佢哋咁解。 餵飼呢樣嘢都係一個一定要杜絕嘅活動嚟嘅，即係我諗唔淨係野豬啦，香港有好多其實譬如馬騮啊、白鴿啊，其實呢啲都係因為人去餵飼佢哋咧，令到佢哋個數目一路咁樣增加，同埋佢引到佢咧入咗去市區啊，即係影響到我哋嘅正常生活嘅。咁所以政府一定要喺呢一方面加強嗰個罰則啦。同埋我留意到咧，即係而家嗰個罰則咧就只係喺某啲地方咧，即係某啲禁區咧先至係比較多嘅罰款罰得，譬如話超過10,000啊咁。咁喺禁區之外嗰啲地方咧，就係即係當係抌垃圾嘅啫，即係1,500。我覺得就個理念就好似唔係好正確咁樣。有乜理由你係淨係某啲區你先可以為有啲區又可以即係唔需要罰咁多錢嘅咧？因為你餵飼呢啲野豬咧，你無論邊度餵佢都係唔啱噶嘛。咁所以我覺得一定要處理一下呢樣嘢啫。 嗱，漁護署而家就話研究緊去修訂呢個嘅擴大野生動物禁餵區嘅範圍啦，同埋咧加強檢控一啲餵飼嘅活動啊。咁究竟有冇用咧？嚇，不如都咁啊！呢個時候都呼籲聽眾咧，可以打嚟1872311，打嚟我哋節目同我哋傾下啊，你自己個區有冇見到野豬咧？嚇，有冇見到野豬喺市區出沒嘅蹤跡咧？有冇出現過啲危險呢？咁同埋大家覺得應該點樣處理呢啲嘅野豬喺市區出沒嘅情況呢？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早排咧，萬聖節咧就過咗啦。每年嘅萬聖節，蕭叔叔都會拎翻一套書出嚟，細細咁品味嘅。而呢個作家嘅名字叫做 Edgar Allan Poe，Edgar Allan Poe， 佢可以話係英文嘅恐怖故事嘅鼻祖。佢寫咗一系列嘅短篇嘅 恐怖故事啦，小叔叔都几中意嘅，而佢嘅文字咧系非常极度超级优美同埋好型嘅，文笔系非常之好嘅，所以咧小叔叔今个星期咧就会同大家介绍下佢其中一个最出名嘅一个短篇恐怖故事，就叫做《The Black Cat》，一个黑猫。今日咧，我哋轻轻同大家讲一讲呢个黑猫咧，佢嘅故事嘅大纲先。佢系讲呢一个咧，本来好中意小动物嘅男主角咧，佢就因为系饮酒成瘾，开始有少少暴力嘅倾向，最后咧就杀咗自己心爱嘅猫。咁之后咧，嗰只猫咧就翻嚟报仇嘅一个故事。呢本书有咩特别呢？男主角咧系用第一身嘅写作方式嚟讲嘅，而佢个故事一开头咧系用一个好冰冷嘅、好平铺直叙嘅叙事方式去讲，但系去到后来咧，个男主角越嚟越黐线嘅时候咧，个文字咧亦都系越嚟越黐线，而个读者会好能够感受到咧嗰个角色嗰个血腥同暴力，同埋有个少少轻微嘅虐待狂嘅感觉。是几特别的写作手法来的。好啦，咁我哋今个星期呢就分别呢是会搵几句 quote 呢同大家讲。请大家 stay tuned, ok? 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呢，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節目啊！咁啊，討論緊咧係野豬喺市區出沒嘅應該點樣處理？而家漁護處就話咧會將捕獲嘅野豬咧就人道毀滅啦、嗯！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1 18723111同我哋傾下。咁、嗯、啊，楊立文啊，呢、這個時候咧就不如都請嚟一位嘅地區人士同我哋傾下啦。 好啊！ 電話旁邊咧有中西區區議員楊哲安喺度啊，楊哲安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你好， 刚才我哋都讲啦，咁啊，中西区系其中一个嘅野区黑点比较多嘅地区啊、嗯。你自己见到情况系点啊？ 其实就过去嗰几年都睇到个野猪喺民居出没嗰个情况系恶化噶啦。咁就我谂有几个原因嘅，第一就系渔护署可能几年前就停止咗去捕捉或者系射嗰啲野猪啦。咁佢哋繁殖就都几惊人嘅速度。但最慘就係因為有好多人呢唔知點解習慣咗去餵野豬。咁餵野豬其實係第一係真係好心做壞事，啲野豬唔應該食人類食開嗰啲嘢嘅。就算你話有啲人攞狗糧、貓糧去餵，都係對佢身體係極差嘅。第二呢反而係令到啲野豬有個慣性呢，就去咗民居嗰度搵嘢食。咁呢個就係、是、即易請難送啊！而家佢哋細隻得意就好好得意好 cute 啦。喂喂下，轉個頭嚟半年後變咗200多磅，咁最慘就係、是以前仲係可以叫做話停留喺一個叫做衛生環境嘅問題啦，即係整嘅垃圾周圍都係唔衛生，但係上個禮拜都睇到啦，其實係前幾日啫嘛，係變咗安全問題，咁所以我覺得政府一定要正視咯。 你覺得楊正安，你覺得嗰、那個？罰則咧一定要提高啦，我諗你都同意噶啦嚇。咁但係佢點樣提高到咩水平咧？同埋嗰個執法方面，你覺得有冇咩嘅漏洞咧？同埋而家有某啲係所謂禁區以內咧，那個罰則先係較高嘅。如果唔係一個禁區以內咧，就當佢係抌垃圾嘅啫咁。咁你覺得係咪一個好合理嘅一個做法咧？因為其實你喺禁區之外嗰啲咧，先至係要規管。我覺得即係佢唔係佢個自然生境裏邊，譬如話啲住宅區啊咁樣，佢更加唔應該。即係俾人去餵佢，我覺得你同唔同意呢個講法？ 我覺得嗱，頭先我講餵嗰度咧，罰則提升一定要有阻嚇作用啊嘛。咁但係你捉唔捉到人哋成日餵咧？咁、嗯、前排都睇到電視都有婆婆坐住個的士失驚無神咁抌成袋麵包出嚟，你好難捉。咁、哦、呢、這個點執行？但係加辣呢招係同意嘅。但最大問題都第二個衍生嘅問題，你引咗啲野豬入嚟民居食嘢之後咧，佢喺嗰度繁殖慣性，佢哋野豬啲臭過好犀利嘅，佢、嗯、就揾曬啲垃圾站去推冧啲垃圾桶、嗯，然後就開大餐咁食嘢。呢、這個同人餵反而係冇關，但係總你就引狼入室，引豬入屎，就佢哋一去就走。 咁就慣性到第二代、第三代啲野豬咧，基本上係唔識自己喺郊野度揾嘢食噶啦。咁依賴咗依家我哋人類自己製造一個不正常嘅生態平衡。 你覺得嗰啲嚇，你覺得嗰啲新型垃圾桶有冇效咧？即係令到啲野豬冇咁易嚇。 都講話即係譬如有啲新式嘅一啲垃圾桶，譬如係要腳踏啊，或者滾軸鈴啊，咁樣都可能係難啲俾呢啲動物去到擁冧或者係開嘅，咁會唔會好啲咧？ 有幫助嘅，咁舊年都開始喺山頂區，尤其是咧就試啲新嘅垃圾桶，但係第一垃圾桶嗰個損耗同埋壞咧係要小心，因為以前就啲嘢越容易喐就容易壞嘛，你加個腳踏啊或者加個蓋啊，咁始終好容易壞，唔係唔 work， 但係要不時去更新去 update 翻。第二咧就係其實垃圾站。政府可能好多時候喺某啲地方其實唔夠垃圾桶嘅，啲市民可能啲廚餘又多咧，其實擺得滿曬就擺側邊，所以你垃圾桶設計得幾好都冇用，因為啲人嘅垃圾咧廚餘就擺咗側邊，咁所以就有少少好多漏洞要調整咯。 你係咪同意漁護處而家嘅政策就係即係嚟緊啊？真係喺市區度見到野豬，就將佢捉咗人道毀滅咧？因為有啲即係動物保護嘅團體啦、人士啦，都會覺得啊，其實佢哋只係出現啫，即係佢哋都冇話去襲擊或者係破壞嘅時候，就已經將佢人道毀滅，又好似對呢啲生命嚟講冇咁尊重。你點睇咧？ 如果係衞生問題咧，我係唔支持人道毀滅嘅。但是大家在過去看到，其實前年都出現過有市民被野豬撞到入院住了幾十日，還要坐著一陣輪椅，得去到安全問題，要對比人的人生安全和野豬的生命，對不起了，我一定站在人那邊的。你說是不是有時限將那個野豬在市區入面出沒，導致安全而要人道毀滅呢？俾個時限或者俾個目標呢，我係支持嘅。但係你係咪長久就永遠都咁做呢？咁我又覺得未必嘅。你應該檢討一下囉。當嗰個出沒嘅數字少咗啦，好多野豬喺返郊野公園入面去獵食呀、去繁殖呀、好正常健康呢，咁我哋咪而家唔係派人入去野郊園去殺佢哋嘛。只不過一啲成日都慣咗入嚟民居嗰度去搵嘢食，然后繁殖嗰啲，其实要拉翻个平衡咯。 我想知道咧，以前香港都有啲所谓野猪嗰啲狩猎队啊，吓，即系都攞牌去杀嗰啲野猪嘅。即系当啲野猪太多嘅时候吓，即系要控制佢个数目啦。 系，冇错。 咁你同唔同意呢个做法咧？亦或系纯粹都应该由渔护处嘅人士去做咧？即系唔系净系见到佢先去打，而系真系去搜刮一啲野猪嚟去打咁样咧？ 我谂一步一步嚟啦，渔护处佢本身有人去做翻咧，睇下个效果好唔好。如果又 check 到野猪嘅数目系冇下跌，整体嚟讲，但系闯入民间嗰啲次数系减低咗嘅，咁其实已经到效咯，就唔使再发翻啲牌俾以前有啲猎猪队咁。咁但系就而家过去嗰两年咧，试过系即系捕捉绝育，然后就将佢迁徙。证实是失败了，因为我上个礼拜原来在山顶捉了一只，花了很多钟头人力物力，捉完之后转肉之后呢，他竟然是将他迁徙去哪边呢？迁徙南区，野猪那个生活范围很大的嘛，其实他第二日就可以回来吃东西了，所以一定要改策略 了。南区的资料都是多的，是 啊，都是重灾区。 OK， 好，不谢谢杨志安，多谢你。系杨志安咧，就系中西区区议员嚟噶，咁都不如问问听众啦，大家又系咪自己嘅生活嘅社区市区入边咧见过野猪嘅踪迹咧？咁而家渔护处话搞唔掂啦，真系要将捕获嘅野猪咧要人道毁灭啦。大家又系咪同意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咧有位听众姜太喺度，姜太你好。 各位主持人好，我是姜太，即我是不贊成殺啲野豬的，野豬不嬲都有的，不是呢近呢幾年呢就真係多咗，喺民居啊成日都見到，跟住呢啲人最好就唔好喂佢啦，即等佢自己，佢根本就有佢自己嘅嗰、那個生活方式嘅，你哋喂佢，佢咪到時到後又嚟咯，變咗佢就嚟咗嗰啲 繁華，即係繁榮嘅地方或者馬路，我都見到，我都有啊。佢冇乜嘢，我覺得。系啊， OK， 好啊，多谢晒姜太嘅电话啦吓。咁其实咧，头先啊杨志安我都有提到啦。咁啊，当然啦，即系位置野猪好可能系就系导致即系野猪系多数目多咗，同埋多咗进入市区嘅一啲原因啦。咁但系要执法咧，又系咪容易咧？即系虽然话即系渔护署可能会加强一啲嘅巡查嘅行为啦，同埋咧加强公众教育啦。咁但系始终一啲位置嘅行为咧，就未必系喺即系。不是你随时都可以找到的一些行为，要执法都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是不是需要考虑其他方法去处理的？ 是的，我想政府那个策略我们都见到是逐步地升级的，即是以前就是做一些绝育啦，好像不是很成功的，又做避孕啦，避孕现在似乎就是好像有效一些的，又提高罚则啊等等，但如果这些东西都一直都不能够解决的问题的时候，即是他现在去升级去到真系去见织布，即系织杀啦，就呢一个咧，我谂亦都有某啲国家都有咁样做，咁所以我谂都系睇一睇嗰个问题去到几严重。 都有少少数字可以引述翻，就系、是、过去嗰三年咧，就系、是一啲违例啊、非法喂饲野猪嘅检控同埋定罪数目咧，就20至48宗不等嘅每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输入个案，5宗涉及 N501Y 或者 L452R 变异病毒株，其余一宗的检测结果待定。卫生防护中心说，个案涉及6名男子，年龄17至68岁，全部患者早前都在香港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其中一名24岁患者上个月初抗体检测呈阳性。患者分別從南非、德國、亞聯酋、菲律賓和巴基斯坦來港。政府統計處出版的《香港統計月刊》發表專題文章，顯示香港居民趨於更長壽。在1986年男性出生時候，平均預期壽命是74.1歲，女性79.4歲。到2020年，男性和女性的相應數字分別增至82.9歲和88歲，顯示在這個期間的死亡率是大幅改善。統計顯示，在扣除人口的年齡性別結構影響之後，香港的標準化死亡率由1986年的每千人有10.5人死亡下跌 43%， 到2020年的每千人有6人死亡。在1986年至2020年期間，初生嬰兒的死亡率的改善是最顯著，男性和女性的死亡率分別下跌 71% 和 81%。 警方凌晨在大埔南華埔一帶展開反爆竊行動，在大窩西之路拘捕一名31歲懷疑非法入境者，當時他嘗試接近一間村屋，行動中兩名警員受傷，警方以涉嫌襲警、企圖爆竊、無牌管有槍械及非法入境將疑犯拘捕。警方说，警员凌晨发现那名人士形迹可疑，并正是接近一间靠近山边的村屋，拿出一把的螺丝批企图爆窃。警员截停他的时候遇到反抗，对方以一支怀疑胡椒喷剂喷向警员，最终被制服。行动中警方检获螺丝批、电筒和手套。警方初步调查相信被捕人和区内近月多宗爆窃案有关，不排除仍然有同党。警方机动部队人员将会进行搜山工作。欧盟外长在布鲁塞尔开会，讨论因应波兰和白俄罗斯的边境难民危机，扩大对白俄罗斯的制裁。欧盟外交政策主管博雷利在会前和白俄外长马克伊通电话，表明波兰边境目前的情况完全不可接受，必须停止，重申人类不应被用作武器。马克伊强调，制裁将会适得其反。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不希望难民危机升级为冲突。 另外，白俄国营航空公司话，应迪拜要求，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和阿富汗人将会被禁止从亚联酋登上前往白俄的航班。伊拉克政府话，星期四会安排航班将滞留波兰和白俄边境并自愿回国的公民撤走。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显著转凉。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先报告一宗坏车事故啊，喺屯门嘅黄珠路啊，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喺友爱村对开，因为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受阻，多车嘅龙尾就去到蝴蝶湾公园，即系差唔多龙富路交汇处附近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友爱村对开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蝴蝶湾公园近龙富路交汇处啊。隧道方面呢，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慢线湾仔之路龙尾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交通正常嘅，系尖沙咀线多车啲，龙尾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北角政府合处，港岛山顶道因为较早前冧山泥的关系，现时重型车辆仍然不能够行驶介乎百家道至马纪仙峡道那段的山顶道，因为路面收窄了。九龙方面呢，现时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医院一带就较为多车，弥敦道部分路段有啲紧急维修，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尖沙咀北京道嘅慢线封闭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安全车速报告有龙翔道虎山道泳池去观塘，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象鼻山路落斜愉景新城去屯门，同埋锦田八乡路尖峰去锦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透过疫苗资助计划，资助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同部分综援受助人，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流感疫苗。资助额仲提高到每剂24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喺1980至82年出生嘅人士，就要喺2021年11月19日至2022年1月18日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齐换证，社会共融，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漁護署將會定期捕捉喺市區出沒嘅野豬啊，同埋將捉到嘅野豬人道毀滅，去到減少野豬嘅數目同埋野豬嘅滋擾。大家點睇呢？歡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咁啊，楊立門，我哋聽聽聽眾嘅意見先啦。 好， 有歐女士喺電話旁邊。欧女士你好， 两位好啊， 请讲。 系啊，我咧就想讲下咧，我哋嗰一个区咧，其实咧都系港岛区嚟噶，咁咧简直系咧野猪为患啊！我自己亲身见过啦，就系、是、我哋我因为我住喺嗰度咧有条斜路啦吓，咁啊啲野猪我见过一次，只野猪咧就喺。即系斜坡上好似冲落嚟咁嘅款啦，咁、然之后咧喺电视我都见过啦，然之后我问屋企人啦，佢哋亦都知道喺大街大巷日光日白，只野猪就喺周街行又试过啦，咁跟住咧亦都试过咧有野猪咧 入咗我哋屋苑入面，同埋我见过有一次地铁站咧封咗，就因为只野猪冲咗入地铁入面。咁我而我最我点解会令到打电话嚟咧？就系最主要咧，我今日听到有啲卫道之士啦，就认为如果咧即捕即杀嗰啲野猪就不人道，又或者系唔系一个合适嘅做法。咁咧，其实我就自问唔系一个中意杀生嘅人，但系咧，我觉得喺野猪为患嘅情况之下，而家野猪嘅数目咧，或者佢哋带嚟嘅滋扰咧系咁大嘅时候咧，首先顾及咗人命嘅安全先。我咧屋企有老人家啦，咁咧最近咧唔系好耐之前咋，咁咧佢哋就即系隔就唔系日头，唔系日光日白啦。较为夜晚嘅时候，佢哋就拎住啲食物行经一个平台嗰度嘅啫。咁突然间咧，就见到一只庞然巨物，就系只野猪，吓到咧，其中一个咧就好惊啦，因为佢哋拎住啲食物啊，唔知佢会唔会闻到会冲过嚟，于是咧就急急脚走，就仲扭亲只脚添。咁如果俾只野猪撞到啲老人家，可大可小噶、哦。 明白，好。 咁而家我听闻系嗰野猪个生育率咧系几何级咁上升嘅、 okay ， 所以我觉得应该处理咯。 好多谢晒欧女士嘅电话吓，咁啊都讲咗好多啦。的确咧就系过去一段时间咧，传媒报道都见到，譬如三月嘅时候咧，小西湾有野猪入咗屋苑啦，咁就去到咧系六月嘅时候咧，有野猪咧就系上咗系由鲗鱼涌嘅港铁站入咗去港铁嘅车厢入边。咁都的确咧，即系港岛个情况咧系比较多，即系情况啦，同埋值得关注吓。跟住咧，有黄先生喺电话旁边啊，黄生你好， 你好，主持两位主持 你 好，系嗱，我就住喺花田区嘅， 系 咁咧，其实即系之前就马骝为患啦，开始入屋苑啦，咁而家就开始见到周围都有野猪啦。其实而家啲人成日话反对捕杀野猪啦，咁其实我举一个例子啫，香港嘅鼠患系咪好严重啊？就是因为我哋即係之前处理得唔好，而家导致周围都老鼠，加埋我哋嘅环境卫生又唔好啦。如果隻老鼠入咗你间屋，嗰啲卫道之士，你估佢会唔会扑杀隻老鼠呢？即係而家呢啲野猪去周围走啦，危害到即係香港市民嘅，冇话一定係生命啦，有阵时会即係我哋兽性难控制佢啦。咁如果过咗笼嘅时候，点解我哋唔扑杀呢？即係其实曱甴都好多噶，咁点解啲人可以打死只曱甴，而即系野猪过多嘅时候，我哋又唔可以做咧？其实香港好多啲动物问题咧，都系因为我哋大家吓啲爱护动物人士样都话唔做得，结果咧白甴又多啦，而家马骝又多啦，野猪又多啦，老鼠又多，曱甴又多，咁到底啲仲要啲咩嘅嚟入侵我哋嘅家园咧？ OK， 好啊，多谢晒黄先生嘅意见，都讲得好清楚啦吓。即系当如果嗰样嘅吓野生动物系对人类嘅环境卫生啦吓，以至到人身安全系出现咗威胁嘅时候，系应该点样处理咧？仲系咪即系用一个即系人道嘅方，即系比较人道嘅方或者宽容呢个方法咧？咁但系调翻转。呢啲野生動物其實佢對構成嗰個嘅危險又有幾多咧？咁呢個可能係大家即係睇嗰個嘅觀點與角度可能有啲唔同。不如就問一啲愛護動物嘅人士又傾下啦，同我哋嚇。咁啊，電話旁邊咧有 NPV 非牟利獸醫服務協會執行主席麥志豪啊，麥志豪你好。 系主持人你好， 相信你头先都听到一啲听众咧对于野猪嘅睇法啦，同埋即系处理佢哋嘅方法，应该系即系到咗一个系需要强硬啲去管理嘅一个程度啦。你点睇咧？ 首先我一定要澄清嘅，即系我并不是观众口中所讲嘅卫道之士啊，我唔系啲卫道之士嚟嘅，即系我都系我谂爱护动物嘅朋友又好啦，其实大家都好实事求是，睇翻件事实嘅本质究竟系点样样，然后我哋做啲咩嘅对应嘅措施。嗱、我谂我要讲翻少少历史先，你如果唔介意嘅话、其实香港咧啲野猪出现就系一件即系历史里面都经常见到嘅事。你睇翻以前南华侨晚华侨日报啊，星岛晚报啊，几廿年前都见到啊，野猪破坏农作物，于是乎就有野猪狩猎队咧就即系去请命啦，即时咧就去去猎杀啲野猪，咁就保护到农民嘅农作物，咁咧就又系咁样开始有件咩事。咁但系咧就到后来，你见到香港你知啦，农耕又少咗啦，咁野猪就可能又少咗嘢食啦，咁但系喺市郊里边。 野豬狩獵隊出沒即係出現嘅次數同埋需要咧，就真係大大降低咗。你過去咁多年咧，其實我都好少見到或者聽到話野豬狩獵隊要出去要出動去殺豬噶啦咁樣。咁而政府亦都即係因見及此咧，都做咗個好文明嘅措施，就不如停止呢個野豬狩獵隊啦，唔好再殺野豬啦，唔好再用呢個方法啦。嗱，而家嘅問題所在就並不等於當年嘅問題，係兩件事嚟嘅。而家嘅問題就係野豬從郊外入咗市區。睇翻政府嘅公告講得好清楚嘅，佢係針對緊咩呢？針對喺市區嘅野豬，就並唔係針對緊喺郊區嘅野豬。嗱，咁所以大家咧，觀眾又好，大家打開無措，睇一睇點解市區會出現野豬？野豬明明喺郊外嘅動物噶嘛，明明佢喺即係郊區覓食噶嘛，咁點解會入咗市區呢？嗱，好明顯就係過去嗰幾年咧，係多咗好多市民唔守規矩去喂野豬、喂馬騮，係完全唔守法。嗱，如果因為呢個原因係構成野豬進入市區，咁我想問啦，點解唔從翻呢一個方向去解決野豬進入市區嘅問題，而係喺市區出現任何野豬都要格殺勿論呢？嗱，我喺呢一刻我唔會反對話啊，野豬咧撞到人、殺到人咧、咬到人咧，我哋都唔可以搞佢，我唔係咁嘅意思。但我意思係話，大家咩理性少少，喺個問題嘅根源解決咗先咧。嗱，如果解決問題嘅根源又唔需要落呢個殺豬令，咁野生動物同人共存共生，我諗相信聽眾唔會反對嘅係嘛？ 嗱。我想問問，即係你根據你嗰個嘅講法咧，即係整個問題咧，即係市區嘅野豬問題咧，都係因為啲人咧係去餵佢哋，係咪？因為我諗新界啲野豬啊，話走唔到嚟市區嘅嚇，即係佢又唔識搭地鐵啦嚇。咁即係佢即係等啲人餵佢咧，就吸引咗佢去住宅區或者市區嗰度啦嚇。咁而家政府就即係嗰個做法就係又絕育先啦，又避孕啦，又去捉翻，又放搬至佢第二區啦咁樣。嗱，咁所有呢啲嘢其實我覺得係都應該做嘅嚇。咁但係佢又似乎都唔係咁有效咯嚇。咁我唔知咩原因啦嚇。咁但係嗰個問題係。如果迫切性，即系你，譬如就算你话绝育，咁你都有排，即系佢仲系生存咗好耐啊嘛。咁如果个问题系迫切到呢个地步嘅时候，系咪要采取一啲比较严厉啲嘅措施咧？你觉得？ 我完全明白。嗱，当时头先你讲嗰个咧，那个迫切性嗰个点咧，系绝对啱嘅。但系有一样嘢，其实咧一直都冇做嘅。我哋要堵住个源头咧，唔系话要讲紧野猪嘅数目啊。其实野猪有几多数目，我同你同渔护处都唔知嘅。堵住个源头系要禁止市民唔可以喂野猪嘅。如果我哋好严格去票控每一个，一见到人喂野猪，即刻票控5000蚊。幾多錢都好，千五蚊、5000蚊都好，我相信喺短期之內即刻就湊效，等於違例泊車一樣啫嘛。你睇下過去呢三個月，警方雷厲風行咁樣做得好好啊，周圍要抄牌拖車，街上面少咗幾多違例泊車。如果我哋用一個咁嚴格嘅態度去對待餵飼野豬嘅市民，如果半年之後都冇成果嘅，大家再探討下一個方案。我明白剛才主持人所講咧，絕育梗係要時間啦，唔通今日絕咗，聽日就唔生咩？我而家講緊就係話餵飼野豬呢個直接引入野豬入市區呢一個咁嘅途徑。 其實咧，頭先你話究竟漁護處有冇掌握啲數字咧？咁啊，漁護處其實2019年有一個嘅野豬數目嘅一個前期研究，就用紅外線自動攝影機嘅分析，就估計。不過呢個係郊野地區嘅數目啦。郊野地區數目咧，估計全港嘅郊野地區咧，就大約有1800至3300隻嘅野豬。咁但係如果見到我哋而家每年係講緊喺市區有超過1000宗嘅野豬滋擾嘅個案嘅時候，咁你就算话去到要去到加强嗰个嘅罚则啊，以至到加强嗰个捕捉绝育嗰个嘅做法，可能咧都真系有啲人觉得系未够迫切咁去回应呢个问题啊。咁你觉得即系再有譬如呢啲嘅野猪喺市区出没，应该点样处理咧？ 嗱，其实咧渔护处不嬲嘅做法咧。已經做得好好嘅啦，就係如果嗱，首先我先講咗大前提，就係你減少野豬出現喺市區啦。好啦，如果仲有野豬出現喺市區，當然都會有啦。佢唔會即刻知道冇嘢食噶嘛。等一段時間發覺嚟親都冇嘢食，佢就會走啦。咁喺呢段時間見到嘅時候，嗱，漁護處每一次都將佢哋麻醉。而家問題講緊麻醉咗之後， 是放回去郊外还是杀了他的嘛。我想问麻醉了之后放回去郊外和杀了他其实个分别有几大呢如果野猪麻醉了之后放回去郊外他就自然在市区消失了杀了他都是消失了两者做一个比较大家观听众也好主持人也好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可取呢 好啊，多谢晒麦志豪啊，同你倾到呢个先，多谢你。咁啊，麦志豪就系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执行主席嚟噶。 国剧八三零《乔家的儿女》，人生可发生 失意跟欢欣。饰演乔三丽嘅演员毛晓彤就咁样形容三丽嘅性格。 虽然生活过得平淡，但很享受这种幸福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感觉。 国剧八三零《乔家的儿女》，星期一至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留意每集剧情，仲有机会赢得网上有奖游戏丰富奖品。详情请参阅国剧八三零 Facebook 专页。 CIBS 你的广播平台， 你的开麦机会。 我是刀片跑手冯锦鸿。 唔好俾人有感覺，傷殘事係乜都做唔到嘅，我哋係可以同一個健全嘅人咧，都冇乜兩樣嘅啫。 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第37、38季接受申請， 想好似我咁跑入廣播界， 機會嚟啦！飛雲， 申請即上 cibs.rthk.hk， 截止日期12月2日下晝5:30。 自由风，自由风。咁呢个时间电话旁边就请嚟渔护处助理处长，负责自然护理嘅陈坚峰啊，助理处长你好。 系，两位主持好。 你好。 嗱，头先咧有保护即系关注动物权益嘅人士咧，就认为系咪应该先做好咧呢个加强检控非法喂饲野生动物嘅工作，先至考虑去呢个嘅一个人道毁灭野猪嘅工作咧？ 系咁我谂我哋要睇翻个情况啦，即系而家基本上咧喺市區出沒嗰啲野豬咧個數量都非常之多嘅，亦都係好多個黑點嘅地方咧有好大量嘅野豬出沒。咁其實咧佢哋真係咧對公眾咧構成一個相當嘅危險嘅。咁所以我哋咧其實而家用呢個新嘅策略咧去處理管理啲野豬咧，就係要解除嗰個公眾安全嘅風險嘅。咁所以就基本上大家都睇得到就今年到十月。我哋已經咧有咧呢個11宗咧呢個咧野豬嘅襲擊市民嘅事件噶啦，咁所以咧我哋係都唔可以話再等話觀望下啦，睇下譬如嗰啲人會唔會繼續唔喂野豬啊，咁跟住咧我哋再睇下跟住會點先，即係我哋係要好果斷去作出呢個措施去維持呢個公眾嘅安全嘅。 嗱，我想問一下咧，處長，就頭先嗰位麥生咧都有提到佢個解決方法咧，就係、是你麻醉咗佢之後咧，你就唔好殺咗佢，你就即係將佢運去第二度啦，咁樣或者揾翻佢個本身嗰個住所嗰度啦。 係以往嘅搬遷政策啦。 係啦，咁咁你佢就話有咩分別咧？咁樣嗱，我自己就會覺得個分別都幾大，因為你如果你殺咗佢即刻就已經杜絕咗嗰個嘅威脅啦嚇。咁、就如果你麻醉咗佢又跟住又醒翻之後。咁佢都要揾嘢食噶嘛，佢都系要落翻去市区嗰度揾嘢食。咁你觉得佢呢个讲法系可唔可行嘅咧？ 其实咧，我哋咧就处方咧喺2017年年底咧已经做咗呢个捕捉同埋避孕搬迁嘅计划嘅。咁、我哋而家咧都做咗几年啦。其实咧，我哋都发觉到咧，即系我哋嗰阵时都系将啲野猪捉咗之后咧，跟住咧我哋再搬迁去一啲郊外嘅地方嘅。亦都帮佢做避孕或者绝育。咁但係我哋发觉呢其实嗰、那个效果都唔係咁好，因为呢好多呢啲野猪其实呢佢同真係野猪呢有咩分别呢，即係郊外环境嘅野猪佢、就習慣咗喺个市区出没。咁佢呢係会再返落嚟。我哋都发觉有啲搬迁咗嘅野猪呢佢係会再返落嚟市区嘅地方继续去问人攞嘢食啦，或者喺闹市或者马路嗰度咧出现啦。 即系你哋系有追踪呢啲捕捉咗绝育咗嘅野猪嘅动向噶，系咪啊？ 因为嗰啲野猪其实我哋捉咗佢之后咧，我哋都会打一个晶片嘅。 有识到 佢 吓， 我哋知道边只咧系我哋捉过嚟啦，跟住避咗人啦，或者绝咗育啦。咁所以我都发觉有啲野猪其实你去搬迁咗之后，佢继续会翻落嚟。其实因为佢个习性已经改变咗啊。因为佢已经系佢唔系喺野外环境生活，佢嘅习性改变咗，即系譬如佢会日头出嚟嘅野猪咧，而 如果是天然的情况呢，它大部分是夜晚出没的，它现在日头出来的，它不怕人的，它甚至会跟着你，或者是然后即是问你攞嘢食咁样嘅。即是佢呢啲呢唔怕人嗰个习性呢已经系同天然嘅情况呢已经改变咗。咁变咗呢啲嘅情况我哋要处理嘅。因为相当嗰个风险几大嘅。即系而家嗰个市民好多时呢即系当咗野猪系一啲宠物或者觉得好得意呢去喂佢甚至走埋去摸佢其实系一个非常之危险嘅。动作嚟嘅 系嗱，而家其实你都讲啦，即系其实而家野猪个滋扰问题咧，就主要系由一啲嘅有人喂佢而引起啦。咁其实你哋都话系即系话系会去到加强一啲检控嘅工作嘅。咁但系其实可以加强几多？譬如话你会唔会加强人手去到巡逻咧？你哋依家嘅譬如系检控执法嘅人员人手有几多咧？有冇办法真系再加强一个打击的工作先至，即系去到即系打击呢个位置的工作先咧。 系，因为现时嚟讲咧，我哋都做咗好多宣传教育工作咧，就叫人唔好再喂野猪噶啦。因为這個呢个咧，除咗对本身喂饲者咧带来相当危险之外咧，亦都为其他市民咧带来一个危险同滋扰嘅。咁我哋系喺嗰个打击位置嗰度咧，而家基本上系我哋有一个禁喂区啦，主要系金山同埋狮子山城门嗰一带啦。咁喺嗰个禁卫区咧，我哋会有做一啲打击位置非法位置嘅行动嘅。咁另外其他地方咧，如果嗰啲人去喂嘢而令到嗰、那个地方咧系整污糟咗咧，亦都系咧就会系用一个定额罚款嗰个去检控嘅。咁但系呢两样嘢其实我哋一路都有做，只不过系话咧，因为其他好多地方咧就唔系我哋嗰个禁卫区。咁咧就變咗咧喺嗰個執法上咧係有困難嘅，咁所以其實而家咧我哋咧為咗解決呢、這個位置去減少吸引野豬去喺市區出沒嗰個誘因咧，我哋其實而家亦都研究緊咧將嗰個禁衞區咧係擴大。 係，你哋有幾多人手執法啦？可唔可以再加強巡查？ 其實咧我哋嗰、那個巡查咧已經係加強咗，咁但係咧就住而家嗰個位置嗰個問題咧，即係頭先我所講，因為好多地方都唔係一個禁衞區啊，咁變咗就好難去做呢、這、一個打擊佢嗰個非法位置嘅問題。 Okay. 其實我想問一問咧，即係點解你有個禁衞區呢樣呢個概念嘅咧？因為你如果你係唔喂得野豬嘅，應該全港任何地方都唔應該去喂野豬嘅。點解你有禁衞區同埋唔禁衞區嘅咧？ 嗱，呢個要講少少歷史。禁衞區嗰度咧，主要提醒我講喺城門、金山、 係咯、 獅子山嘅地區。嗰陣時成立禁衞區嘅目标咧，其实咧就系防止啲人咧系去喂嗰个马骝， 系 咁去喂马骝，因为你啲之前其实好多人都去喂马骝，亦都马骝造成咗相当嘅滋扰，咁所以咧就根据我哋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咧，就嗰度列咗做禁卫区，咁但系咧呢几年咧就变咗好多人咧去喂野猪，咁变咗我哋所以又要研究一下系咪将呢个禁卫区咧系去加大佢去其他地方， 我覺得應該全港都是禁衞區，應該係咪？尤其是啲住宅區啲人，個個就係食咗啲餸頭餸尾拎落去餵嘛。 呢個係一個咧好主要嘅情況嚟嘅，因為咧佢餵佢咧，佢覺得啲野豬冇嘢食，或者啲野豬好可愛，其實咧呢個係完全錯誤嘅。佢唔係冇嘢食嘅，佢喺山度咧好多嘢食嘅，喺郊區。咁你餵佢咧就會令到佢習慣咗人類嘅食物，同埋咧唔怕人咧，呢個係就危險所在咯。 OK， 嗱而家就有啲人士都講翻，即係雖然而家咧呢個嘅野豬滋擾嘅數目係多咗，咁但係咧有啲人認為其實野豬都冇話會真係主動會去襲擊人嘅，即係可能係受到驚嚇啊，受到威脅啦，先至會作出一啲攻擊人嘅行為嘅。咁如果喺嗰個野豬佢係喺市區出沒係嘅，咁但係佢冇造成對人嘅傷害或者係特别大的滋扰的时候，而家渔护署决定系将佢哋人道毁灭，咁有些人会觉得对于生命嗰个嘅尊重系冇咗，你点睇呢个讲法？ 其实野猪咧，佢系一个野生动物嚟嘅，咁咧当然大部分情况咧，佢可能系受到惊吓，或者系咧佢入咗一个陌生嘅环境，跟住咧俾如果譬如有人去驱赶佢啊咁样咧，佢就会咧 受惊吓啦， 去攻击啦咁样，咁但系咧。我想提出一樣嘢，就係話咧，入咗市區嘅野豬，大部分咧都係咧係已經慣咗喺市區嗰度去攞嘢食。其實亦都有啲嘅野豬襲擊市民嘅個案咧，係嗰只野豬基本上就係當嗰個人以為佢餵佢， 直接去咧咬佢嘅。咁另外有啲情況咧，就係話個野豬衝撞嗰陣時咧，就撞跌咗啲市民，跟住令啲市民受傷。咁、 okay. 變咗咧，其實喺市區嘅野豬出現嘅野豬咧，係有個咁嘅風險存在。即係雖然話啲人話佢都未咬人咁樣。我哋唔可以话等到佢咬人就处理嘅。 OK， 最后半分钟咧，我想问埋，如果搬迁，将佢哋搬迁到跨区更加远嘅地方，等佢咧真系难啲走翻入市区，又系咪可行呢？ 其实我哋之前做嗰个捕捉避孕搬迁计划咧，已经系咁样做噶啦。 系咪啊？ 系啊。咁 即系就算佢跨区去咗第二区，佢都识得走翻 走翻市区啦。 系嘛？ 佢都系翻翻落市区或者附近嘅地方嘅、okay. 市区嘅地方。 再唔识喺野外觅食嘅，因为 明白。好啊，多谢晒助理处长啊。 OK， 唔该 晒。 多谢。 咁接受訪問咧，就係漁護處嘅助理處長，負責自然護理嘅陳堅峰。咁聽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啦。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進交通意外。咁較早前喺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友愛村嘅壞車已經拖走咗。咁第一大交通仍然係非常擠塞，而家車龍排到去龍富路接近龍門路。咁而龍門路去青山村方向咧，近住湖翠路嘅交通都係非常繁忙，車龍咧反方向排翻去龍富路接近屯門高爾夫球中心。另外在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特約開曾經有意外，意外事故亦都已經清場，現在龍尾就去到安定村。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的龍尾在中環廣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到灣仔，龍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在空中道橋面，七鹹道北過海龍尾模糊街，東隧港島入口東行龍尾在北角政府合署對開。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嘉达控股同埋新百利融资今日嘅五大跌幅股份：积木集团、影味控股、信隆控股、盛良物流同埋嘉毅控股。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533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36点，系跌咗68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791， 日元 113.84， 瑞士法郎 0.92， 加元 1.253， 人民幣 6.386， 英鎊對美元 1.342， 歐元對美元 1.145， 澳元對美元 0.73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707。 港金收市報17310元，比上日收市升了9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62.7美元，卖出1863.87美元。港汇指数报101，系下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阿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先啦。头先咧，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往呢个大涌道回旋处支路快线咧，曾经有意外事故，啱啱清咗场，不过都系多车，龙尾都系去到丽景村附近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通往大涌道回旋处支路曾经有意外，清咗场啦，不过龙尾去到丽景村。屯门嗰边咧都系好多车啊！屯门公路去元朗新墟街市段之前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但系多车，龙尾接近青榕台。而呢个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喺友爱村嗰度咧，曾经有坏车事故，虽然坏车走咗一段时间啊，不过仲系多车嘅，龙尾去到蝴蝶湾公园。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嘅支路，龙尾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现时就相当之多车嘅，龙尾去到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就是东港中心啦，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打路道嘅龙尾就去到九龙塘深麻实道，龙翔道嘅龙尾去到黄大仙港铁站附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港岛而家中环嘅红棉路上山方向上行线，咁啊近住香港公园至到金钟道嗰段咧都多车噶。山顶道咁啊，之前因为有冧山泥嘅事故啦，咁啊近住百家道至到马基仙峡道嗰段咧，路面收窄咗，重型车辆就不能够通过嘅。咁现时马基仙峡道同埋山顶道交界比较多车噶。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段都系比较多车。 新界咧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至到美城苑段都系交通繁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你的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来美好前景，繁荣稳定。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90席，将会选出20名地区直选议员、30名功能界别议员和40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时间嚟到晚上嘅6:40啦，咁啊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嘅时间啦，有陆宇光同埋杨立门喺度。杨立门啊，咁啊其实疫情底下咧，好似都多咗人中意整嘢食啊，即系可能系未必方便出街啦，好多时都吓、啊，有时吓咁就于是多咗人咧就喺屋企系钻研厨艺啦。咁啊唔知道大家都会唔会用多咗一啲嘅而家所讲嘅啲煮食神器啊吓，即系而家出咗好多一啲好靓啊，亦都系好多唔同花式啊。一啲嘅煮食嘅器具啦，有啲咧就叫做铸铁锅， 系 铸铁锅咧可以有好多唔同嘅颜色啦，咁亦都系即系有即系而家好受欢迎嘅啲煮食工具啦。咁但系咧就见到今日咧就消委会就发表咗一啲嘅调查报告啦，咁就见到咧系检验一啲嘅铸铁锅嘅款式啦，咁都发觉咧其中有一啲款式佢哋释放出嚟嘅金属物质咧嗰个系超出咗标准啦，咁啊。都有其中一款咧，就更加驗出有呢個致癌嘅重金屬過樣啦。 係啊，這個都要留意啊，因為呢一種鑄鐵煲咧係好多所謂逆境廚神都好中意用嘅，其實包括我自己啦。 係咪啊？ 係啊，因為呢種煲我嚟貪佢，即係導熱快啦，又比較全氣啲啦嚇，咁就即係要燜嘢咧就比較快速啲嘅咁。咁但係就有啲就有塗層，嗰啲又冇，我屋企一個冇嘅嚇，咁所以我見到好似有少少危險，不過我都要聽一聽啲專家。咁啊唔成日用嘅，咁所以都 OK 嘅，我諗。 但係既然即係有一個超出標準嘅情況，不如都問一問咧，就係做今次調查嘅消費者委員會總幹事黃鳳賢先。黃鳳賢你好， 你好盧宇光，你好楊立滿， 係你好。 不如都問一問聽眾啦，唔知道大家有冇屋企一啲嘅呢啲嘅鑄鐵鍋咧？大家又擔唔擔心自己個鍋可能釋出一啲嘅金屬係超出標準咧？咁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7-2311同我哋分享一下，不如都请阿黄凤娴讲下今次对于铸铁锅嘅一啲调查先。 好啊，我想刚才大家都有讲到咧，呢啲铸铁锅咧，即系我哋花名叫港女锅啦吓，咁 男士都可以用嘅， 因为好多颜色好靓啦， 系啊， 头先讲佢嗰个传热嗰个速度啦，煮嘢食，不如焗蛋糕啊，或者炆嘢啊，或者炒嘢都好好嘅，咁所以咧，我哋都要睇翻下咧，即系同埋喺外国都好盛行用噶啦，已经，咁究竟喺佢呢一种咁嘅锅，究竟嗰个嘅安全程度系点样样咧？咁所以咧，我哋今次咧就拣咗七款咧，就五款系有珐琅涂层嘅，有两款就冇珐琅涂层嘅，就系、是、去做翻一个安全程度嗰个测试，睇翻佢哋重金属嗰个嘅释出嗰个情况系点样样。咁我哋就根据国际嘅标准啦 ，ISO 嘅 standard 啊，即系个标准咧，就系、是、去检测嗰个有珐琅嘅涂层啦。 咁而冇化狼嘅涂层咧就冇一个 ISO 嘅 standard 噶，即系嘅标准。咁、所以我就用咗欧洲金属食物器皿嗰个化学安全性嗰个嘅指引咧，就是、做嗰个测试嘅。咁、而咧个发现系点样样咧？就是、有化狼涂层嘅咧，咁我哋咧就发现咧就有两款，就系、是、释出个量咧就系、是、超咗嗰个国际嘅标准。咁特别有一款咧，佢不论系佢嗰个铝啦，即系 aluminium 啦、锂啦、镉啦，同埋锌咧。都是超出了个标准的，咁特别是锌呢就更加超出了成16倍咁多，因为有些它超出没那么多，但是有些呢就超出那个的程度就会比较高一点了。咁另外有一款呢，另外没有化狼涂层的呢就都是有两款有问题，咁而特别有一款呢就是它那个铬啦、钒啦、锰啦同埋呢个铁呢都是超出了这个欧洲那个的指引，咁而铁嗰个嘅超标嗰个嘅嗰个量咧，就达到系成54倍添。咁所以咧，我哋都系会建议翻消费者，即系要留意翻嗰个铸铁锅呢一方面嘅安全嘅风险啦。 OK， 吓、咁另外咧、 不如都问一问咧、首先问啲头先你讲一个嘅词汇就系珐琅涂层啊吓。咁、究竟有珐琅涂层同冇有咩分别咧？呢、這个珐琅涂层有咩用嘅咧？咁同埋珐琅涂层同而家嗰个讲紧嘅金属量释出嘅一个情况有冇关系嘅咧？ 嗱、我哋就冇检视到佢嗰个物料嗰方面嗰个嘅相互关系。不过好多时有珐琅涂层咧，就是、因为好多时大家靓啦，咁同埋咧佢清洁嗰方面咧，亦都系会好啲啦，同埋冇咁容易生锈啊。如果你处理得冇咁好嘅话咧，咁有珐琅涂层嘅话咧，咁相对嚟，因为佢其实系一啲玻璃嚟噶嘛，咁咁所以咧喺你嗰个清洁嗰方面咧，都系会方便啲。但系个唔好处咧，就唔可以咁点讲咧，就唔可以系是突然之间去降温，因为不论是其实这一类咁嘅铸铁锅咧，如果你是突然之间骤降温嘅话咧，其实对佢嗰个嘅耐用性咧都是会受影响嘅。咁但系咧喺我哋今次咧都有测试到佢哋呢个耐用性，就是透过呢、一个骤降温度呢个测试咧，咁都系几理想下嘅。咁所以大家咧都会可以话系咧呢一类咁嘅铸铁锅咧，有珐琅涂层嘅话咧，咁都系唔错嘅一个表现啦。 嗯，阿黄伯贤，我想问一问咧，嗰啲你测试过嗰啲咧，就真系个金属啊释出嘅金属超咗标啦。咁我唔知道你头先引述嗰啲嘅权威机构咧，有冇一个指引就系话嗱，如果过咗超咗标嘅话咧，系咪完全系唔可以用嗰个锅啊？抑或系你一年用几次，只要你唔日日用咧都 OK 嘅咁样，即系会唔会有呢啲咁嘅指引咧？因为如果你真系超咗标咧，我系唔会话真系抌咗个锅噶。咁系咪真系少量咁样用系 OK 嘅咧？這个唔知道有冇啲咩指引 嘅？其实咧就冇一个国际嘅指引咁样喺咩情况之下佢就安全，咩乜嘢情况之下系唔安全？不过咧系其实咧主要有几个因素咧就会影响咗嗰个。是帮助或者个消费者去评估自己本身那个的风险啦。咁首先第一呢就是你用的烹调那个食材啦。因为呢其实呢这些的重金属呢是遇到一些酸性的东西的时候呢它是会比较差一点的。咁所以呢如果你平时不是来煲醋的，因为有些人可能来滚啲醋啊咁样呢，咁相对来讲个风险当然来讲是比较低啲啦。咁所以烹调的食材呢是一个影响。另外呢就是个分量啦。第三呢就是烹调嗰个温度啦。因为大家都好容易理解，如果你是越高温嘅话呢，咁嗰个释出量可能都会高啲啦。咁另外就是烹调时间啦，究竟你煮几耐啦，同埋你几频密去用啦。因为其实呢一啲嘅铸铁锅呢，有啲人买喺屋企呢摆咗喺度呢，可能一年先可以用佢几次嘅啫。咁但係如果你係日日用同埋用好耐同埋用好高温嘅话，咁当然你同埋你用一啲好酸性嘅食物嘅话呢，咁当然嗰个风险呢亦都会高好多啦。咁仲有一样嘢我都要提一提消费者嘅，因为有好多消费者呢都好鍾意呢啲锅好方便。咁所以呢就係、当佢煮好咗譬如炆完嘢之后呢，就好鍾意摊冻佢。然后呢就成个锅咁样摆咗入去个雪柜嘅。跟住然后拎返出嚟之后諗住摊返暖啲呢，跟住然后再去加热嘅。咁其实呢一个做法都唔系咁理想嘅。应该呢就将煮好咗之后呢就转去另外一个储存嘅器皿啦。咁然后摆落个雪柜呢，譬如啲玻璃嘅兜啊咁样呢，咁就会比较好啲。 是不是因为它会继续释出那些金属呢？ 是因为你浸住它，如果你万一你譬如你做你是煲緊醋咁样先算啦，咁你不断咁样浸住，当然温度低啲嘅话就冇咁大影响，但你仍然都是浸住它。咁所以呢我哋都是要提一提消费者呢样嘢。因为呢喺而家我哋释出嘅验到嘅金属里面呢，譬如话锌啦，锌其实呢已经系国际嘅组织呢已经系界定为是第一组别的了，即是说肯定是会令人类致癌的。锌、镉和一些氯镉、氯的化合物呢都是会令人类去患有癌的物质来的。而呢钴呢就是会令人类，即是第二 B 组呢就会可能令人类患癌的物质啦。咁铁啦，因为铁呢大家知道呢身体其实是需要铁嘅。咁所以呢佢呢个唔係令到你致癌。但係因为你过量有铁喺度呢就会影响，即係身体里面过量有铁啦，就会影响咗其他矿物质个吸收。咁即係间接地都会影响咗你个身体，亦都系构成一个健康嘅风险。 我想问下呢，你哋测试过嘅牌子当中呢，系咪有好多隻都系完全系安全㗎？ 抑或 系每隻都有问题 呢？在我们七隻里面呢，我们发现是有三隻是没有超到那个的标准的。哦、而呢我们有四隻呢就是看到是有这个问题，所以不是说全部都是有。所以我们也都觉得呢，如果那个生产商在不论在个设计用料和那个品质监控那方面做得好的话呢，那其实呢都可以会有一些很安全的铸铁锅呢，不论是有发廊或者是没有发廊都好啦，都可以提供今次我们两个没有发廊的铸铁锅都是验到有啊。但是如果是有发廊那些呢，那我们看到是有三款呢是完全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它那个安全那个的分数呢都是非常之高的。但是呢到用到这些铸铁锅的时候，当然也要留意一下它那个传热和热力均衡那个的度啦。因为如果它传热慢，当然你杀多一点电啦，等耐一点啦。但是如果热力不均衡的话呢，其实对一些厨神来讲呢就很不理想的。原因是你不均匀的话，其实煮的东西呢一方面有些熟了，有些没那么熟。即是在底那里。所以温差大的话呢都没那么理想。所以大家呢都要留意这个问题啦。最后呢就是也都要提一下呢，大家去拿这些铸铁锅的时候呢，有时贪方便想着点一点它即刻拎的话呢就不好了。因为呢我们发现呢很多的手柄啦，同埋佢哋嘅锅盖咧，佢哋嘅温度咧都过热，咁所以尽管佢哋亦都有呢一个警示，就话俾你听，一定要用一啲手套啊，或者系一啲隔住，即系好隔热嘅物料啦吓。咁但系咧都唔系咁好啊，所以大家都系要自己要留意翻，记得要用翻啲隔热嘅手套。 系，使唔都去建议翻啲听众咧？咁系用嘅时候，譬如清洁嘅时候，有咩要注意？系咪即系尽量唔好损害到里面嗰个涂层嘅表面咧？咁另外就譬如话系用火用油嗰方面，系咪都有啲嘢要注意噶？ 系啊，绝对需要啊，因为咧，其实呢啲铸铁锅咧，就大家千祈唔好以为佢可以刮得，绝对咧系要用啲比较温和啲嘅海绵啊或者软布去清洗啦。咁仲有就系唔好用粗糙嘅白布啦，同埋咧，亦都有啲厂商亦都建议咧，就系话有啲铸铁锅咧，讲到明咧就系、是最好你洗干净之后咧，都涂翻一层食用油，令到佢唔使生锈或者系加强佢哋唔黐底个效果。咁仲有咧就是、火嘅度数啦，其实最好咧都用啲中低火去煮食，同埋咧就千祈唔好摆入呢个微波炉。咁仲有咧就尽管今次喺啲发廊涂层嘅测试里面咧，佢哋防撞力同埋嗰个。同埋嗰个头先讲另外一个，即係佢嘅防撞力同埋佢嗰个做另外一个係咩呢，总之佢防撞力都系唔错啦吓。咁但係呢温度骤降都系唔错，咁但係呢都要小心嘅使用，因为呢好多时如果你一个唔觉意你撞烂佢嘅话呢，或者撞碎咗你嗰个发廊涂层嘅话呢，咁你嘥咗个煲，因为好贵嘅呢啲煲其实都系。 咁黄凤娴啊，咁呢个时候都不如同你傾另一个你哋今次发布嘅另一个话题啦。咁就系讲政府呢就喺2018年开始呢就系推出呢个上网电价嘅计划啦。咁其实市民呢可以喺自己嘅居所嗰度咧就安装一啲嘅太阳能板，咁就系发电啦。咁就可以咧就系将呢啲产生出嚟嘅电力咧就卖翻俾电力公司啊。咁但系即系话咧喺啲市民咧就系要喺自己屋企嗰度装一啲咁样嘅太阳能光伏板啊。咁但系就见到消委会都好似收到啲投诉咧，就系话喺安装呢啲嘅光伏板嘅过程之中，出咗啲问题，有啲咩问题咧？ 其实是的，因为其实现在大家都越来越着重环保啦，同埋我们现在香港这个 我哋话叫上网电价咧，都系非常之吸引嘅一个计划嚟嘅。因为若果你个系统嘅容量系少过10个千瓦嘅话咧，咁其实咧就已经系5蚊一度电嘅，咁所以都系赚到啲钱啦。咁但系咧，其实个过程咧有好多消费者咧唔知道嗰个法例嘅要求，系掉以轻心，谂住纯粹系信晒嗰个嘅承建承建商嘅话咧，咁就会有啲风险啦。因为喺我哋嘅投诉嘅个案里面咧，都睇到咧就系有一啲嘅承建商谂住系快手攞咗个生意咧，就原来个消费者喺嗰个天台嗰度有啲僭建物。咁但係呢佢呢就会俾一啲建议话俾个消费者听呢，就係、是、咁样做呢就可以避咗嗰个嘅僭建物，就唔需要申报啦。咁但係呢啲呢就明显地係错误嘅，因为喺法例上面嘅要求呢都係若果你有个僭建物，就算若果你係已经係申报咗，係话係根据屋宇署嗰个豁免管制屋宇嗰个嘅僭建物嗰个申报计划里面已经申报咗呢，咁但係呢喺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呢都应该要拆除㗎。咁所以呢就喺呢啲情况之下就会令到个消费者第一好容易会上唔到呢一个电网啦。咁同埋呢可能就係有机会呢係违反一啲法例，咁但係大家都要小心啦。咁第二呢就係我哋亦都睇到呢有啲投诉呢就係讲緊呢俾咗钱俾咗订，但係呢嗰个承办商呢就係好耐都唔帮佢安装。咁就算安装完之后呢嗰、那个嘅维修保养嘅问题呢都係出现咗，令到佢上网嗰陣时去记录佢嗰个嘅生产咗几多电呢嗰方面呢都出现咗问题。咁呢一个呢都係大家需要留意嘅。咁而最嬲尾呢其实呢就都要提一提嘅呢係如果你係住村屋嘅话呢，咁当然就会比较容易啲，因为你自己係独立嘅屋。咁但係若果你係係一啲嘅私人屋苑嘅天台，因为有好多人係买埋个天台，諗住天台嗰度会做呢一啲嘅安装呢啲嘅太阳能呢个电板嘅话呢，咁其实呢你真係要问返下究竟你嗰个大厦公契用唔用佢嚟做。因为呢若果个业主防范法团话个管理公司亦都唔同意你做嘅话呢，其实你系上唔到，即系你做唔到嘅。咁另外呢就亦都系你自己本身嗰个单位自己本身嗰个嘅电力系统究竟系单上定系三上啦。因为单上系统呢就应该未必系符合到嗰个要求，应该系要三上电。咁究竟你间屋同埋你嗰、那个大厦是可不可以容许你这样做的话呢都是很重要的。咁所以我们都会一个很简单的建议给消费者呢，如果你现在正在考虑去安装这些的太阳能光伏系统的话呢，第一件事呢不如去参考一下政府出的一个太阳能光伏系统安装指南。因为里面呢都讲得几清楚呢，其实你要符合啲咩法例同埋每一个步骤应该系点样去做法。咁如果你真系睇完之后你都觉得自己系可以符合个要求啦，咁你去找一啲嘅承建商嗰陣時咧，都真係亦都要參考埋咧，就係係咪一啲嘅註冊電業嘅承辦商啦，咁同埋咧係咪一啲註冊嘅電業工程人員咧去幫你去做，因為咧喺機電工程處同埋屋宇處裏面咧都有相關嘅一啲登記嘅名冊咧，俾你去查核翻究竟你揾嘅嗰個嘅承辦商咧係咪喺佢哋嘅名冊上邊，咁所以咧喺呢一啲你自己真係要做足功夫，咁然後先至好決定做唔做咯，同埋做嗰陣時候自己都要監察得好清楚，如果有需要你直接打電話入去相關嘅部門嗰度去問咧，就會比較穩妥啲，因為每一個系統咧都好貴嘅，起碼十幾萬去到廿幾三十萬。咁如果萬一出咗事嘅話咧，第一已經好麻煩啦，第二咧就係、是可能啲退款啊或者係爭拗嗰方面咧，就可能係即係直情要打官司啊咁樣樣，咁會好唔開心咯。啊、 我想問一問咧，你哋收到嘅呢一類個案多唔多咧？同埋如果真係真係揾錯咗一間咁嘅成個萬公司，又即係蝕咗好多錢咁，有冇途徑可以追究翻嘅咧？嗰個損失 其實喺呢啲情況之下咧，都係要循呢個法律嘅途徑。咁當然，如果係即係去我哋度投訴，我哋會盡量幫佢做呢個調停啦。咁、但係若果唔得嘅話咧，咁可能即係要跟法律嗰個程序去處理啦。咁嗱喺我哋喺2020年咧，我哋收到15个个案，咁去到今年嘅10月咧，已經有18个嘅個案。咁、而咧嗰啲金額唔細嘅，最高嘅金額咧。去年就去到33万，咁今年去到成40万嘅，好贵嘅。其实呢啲系统系唔平嘅一个系统嚟嘅，咁所以大家去 真係做之前真係要諗清諗楚，唔好諗住誒見到人隔離屋賺得咁，即係已經安裝咗，已經賺緊錢咯。咁自己揾佢一間公司做啦。咁但係自己唔查證清楚嘅話咧，可能就會惹上一啲麻煩。 係，其實點樣呢啲嘅太陽能光伏板咧，可以生產到幾多嘅電力咧？同埋即係係咪真係好似呢啲嘅服務供應商所講嘅，真係生產到咁多電力咧？其實消費者有冇得去即係監察下究竟呢啲板是不是真的可以有一个它所声称的一个效能在这里呢？ 其实呢就很多时呢就你究竟屋企啱不啱去安装这些太阳能电板呢，都是会有一个估算啦，就是看看你屋企的日照够不够，是不是真的可以说是可以赚到钱呢，这样或者 是有足够的电力可以生产。 嗯， 是个 估算的。 是 ,OK。 咁但係呢個唔好處呢就係、是、好多時有啲人就話佢會報大數啦，咁同埋呢亦都係好視乎每一年嘅天氣嘅，因為如果你落雨天好明顯就個生產就會少啲，咁所以好難話嗰個承辦商係對或錯，因為好視乎你屋企嗰個日照夠唔夠同埋天氣每一年嘅天氣，同埋你亦都個維修保養啦，咁雖然佢唔係需要好大嘅維修保養，但若果你唔清下啲塵呀咁樣都可能會影響咗嗰個發電嗰個系統嗰個整體個成效。 咁頭先你講到話即係僭建嘅問題啦，咁其實係咪只要個屋宇可能有僭建物，就算申報咗啊，咁就唔裝得呢啲光伏板嘅，還是係即係譬如佢只係唔係黐埋一齊，唔係起喺個僭建物上面，其實就可以呢？ 唔可以咁講嘅，因為其實呢譬如你村屋咁樣啦，佢已經係講得好清楚呢，係好唔同情況之下嗰個要求嘅，譬如話喺嗰、那個天台嗰度，連個支架去到嗰、那個即係地台啦，去到天台嗰個嘅支架有幾高啦，有好多唔同嘅要求咧，係好仔細咁樣係已經話咗俾你聽，同埋啲負重啊、平均嗰個嘅負重量啊都有講到嘅。咁同埋亦都講到明咧，就係安裝系統嘅天台同埋樓梯嗰個頂縫上邊咧，都唔可以有任何嘅僭建物嘅。咁就算佢講到明咧，都係屋宇署已經喺嗰個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嗰個嘅僭建物嘅推行嘅嗰個申報計劃，因為你每五年就要登記一次噶嘛。嚇，咁就算你話已經申報咗都好啦嚇，喺咁嘅情況之下咧，都係必須清拆嘅。咁所以我哋有啲投訴個案，今次我哋列舉咗咧有一個個案咧，就係嗰個承辦商就話俾佢聽，其實咧你唔需要拆嘅呢啲僭建物，你淨係需要揾啲嘢去圍住佢，圍住佢之後喺嗰個位嗰度去起嘅話咧就已經得啦。咁係可能錯咯。 咁最好要即係睇翻嗰個光伏指南啦。好啦，今日唔該曬啊，消委會總幹事黃鳳賢啊。 月嘅人士接種加強劑。无论头两剂疫苗是来自乜嘢药厂，加强剂都可以采用辉瑞或莫德纳疫苗。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卫生部门设定注射第二剂疫苗同加强剂之间应该相隔八个月，但若果地方政府认为有必要，可以将时间缩短至六个月。根据计划，接种加强剂的民众必须年满18岁，当局正是考虑对象扩大至到12至17岁儿童及青少年，并将特别鼓励有长期病患或从事高风险职业的民众接种加强剂。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一度云带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显著转凉。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现在只是隧道口一带车多，东隧九龙去港岛的车龙就排到近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沙福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计金平，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在 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近住启业村流回方向的交通比较繁忙，现在去龙翔道方向的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反方向去分油塘的龙尾在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在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对开。在新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丽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而家近新墟段嘅交通都系非常繁忙嘅，龙尾去到三圣。咁而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嘅车龙就排到龙富路近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腌制罐头好高钠，记住少用佢哋作为食材。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如果你对社会不同事务有兴趣， 想访问下人，又想识下朋友， 快啲加入我哋嘅大家庭——青年论政节目 《青年新秀训练班》， 新一季度又招生啦！快啲上香港电台第一台网页填参加表格啦， 面试经取录就可以成为政坛新秀。 我班主叶振东仲会同表现好嘅新秀一齐做节目， 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到四点 喺 FM 九二六至九十四点四 就可以听到自己把声啦！ 仲唔快啲报名？ 行政长官发表了2021年施政报告，在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下，香港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香港会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发展经济，推进中部水域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发展，彻底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齐心同行，开创未来。2021年施政报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时间来到晚上的7:08了，今天自由风自由风这个时间想跟大家谈谈关于疫情的话题。杨立门就见到今日卫生防护中心就是说会是跟进紧，就是三宗涉及一些货机机组人员，并且就带有变异病毒株的输入个案。就讲到话就是因为都在调查的期间就发现这三名的货机的机组人员都可能在德国一间嘅酒店受到感染，咁就唔排除呢间嘅酒店咧已经出现咗爆发嘅群组，同埋咧通知咗德国当局咧去到跟进 啊。系啊，吓，即系呢样嘢都香港政府要非常之小心去处理，因为而家呢一个关头咧系好敏感嘅，因为香港普罗大众都好希望可以同内地尽早通关啦。咁通关其中一个好大嘅要求咧，就系外防输入嗰度咧，一定要做得滴水不漏先得噶啦，因为内地咧系做得非常之严密嘅吓，咁我哋都同内地嘅做法都有一定嘅差距，咁尤其是香港都一定要维持翻嗰个经济嘅活动啦，尤其是而家就嚟節日臨近啦，咁好多貨運嘅需求咧係一路上升嘅，咁所以機組人員嘅工作係好多啊，咁亦都好難話完全係要禁止佢哋工作啊，或者係嗰個要求檢疫嘅要求係太過嚴格，咁因此即係都要有一個咁樣嘅平衡喺中間。咁但係我覺得係而家都冇乜選擇，我覺得都一定要係將嗰個嘅要求咧係收緊佢咯。 係，其實見到咧近期咧歐洲個疫情又再大爆發啦，咁世衛都講話， 德國人好犀利。 係啦，世衛都講話而家歐洲咧已經重新成為呢個疫情嘅中央啦，震央啦，咁所以咧一啲嘅機組人員譬如呢三位嘅貨機機師咧，咁喺德國嗰度染疫咧，咁其實啲專家都話咧係可以預期之中嘅。咁但正如你頭先所講啦，而家香港就係即係討論緊想同內地開放翻係免檢疫通關啦。咁其中一個即係 一啲人士都提出過嘅意見，就係話啊，一啲嘅機組人員可能係一個風險嘅缺口咁。亦都有啲專家就話啊，不如咧就收緊翻對呢啲一啲機組人員嚇貨機嘅機組人員嘅一啲檢疫嘅安排啦，例如話唔好俾佢哋再豁免檢疫啦，一定要佢檢疫嚇，同埋咧就係即係再頻密咁去檢測啦。咁但係呢啲頭先講係貨機機師嚟㗎，咁佢哋都運送好多物資咧嚟香港。咁如果係一啲貨機嘅機組人員嚇唔能夠豁免檢疫嘅話，咁佢哋嗰個嘅運送成本又會大咗啦。佢哋航空公司嗰個嘅人手會緊缺咗啦，會唔會影響到一啲香港嘅一啲貨物嘅進出口咧？呢個係值得大家關注。 都會㗎，係因為如果你話要求佢啲公司要請多好多呢啲員工咧，咁變咗又係羊毛出自羊身上啦。 又會貴，成本又高。咁究竟点处理呢？吓，不如都问问听众啦。咁大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咧讲下你嘅意见噶。咁呢个时候都不如都请呢一位医生同我哋倾下啦。咁电话旁边咧有香港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医生啊，林医生你好， 系你好，主持人好， 你好。 点样理解今次呢三位嘅从德国返港嘅货机司机染疫呢个问题呢？ 我估即係不容置疑，就係始終一啲人士，即係包括啲機組人員咧，一定係相對嚟講高風險，係一個有機會將個病毒引入呢個地區，即係我哋講香港啦。咁呢個我估就一個事實嚟嘅。咁只係話我哋點樣可以將呢個風險盡量減低咁解嘅啫。咁當然有好多方法，即係用最高規格嘅一個檢疫措施，即係話。全部有機會去過外國，我哋一律冇呢、這個任何嘅一個豁免嘅，咁咧就全部有一日檢疫，去翻我哋一路做開嘅，無論係酒店又好，檢疫措施又好，呢個一定係最高規格嘅。咁但係即係大家知道，實際上邊就我估可行性係非常之低啦，咁樣即係做唔到。咁變咗就一定係用翻個風險管理嘅一個角度去盡量減低個風險咯。咁我哋依家知道，即係唔好彩有呢三位即係機組人員、機師係受感染，引入過曾經將個病毒帶過社區，不過就冇造成傳播啦。暫時 so far 就咁，我哋好彩啦。咁變咗可能係要衡量翻喺仲有啲咩地方我哋可以將嗰個風險評估，我哋可以再細分一下咧，即係譬如話喺唔同嘅機組人員，佢喺外國暴露於有病毒嘅地方，其實係個風險係咪唔同嘅咧？會唔會有啲風險特別高啲？停留過某啲地方啊，或者係停留幾耐啊，同咩人有接觸啊？定係譬如話有啲工作崗位可能接觸比較少嘅，咁可能相對嚟講停留少啲，咁可能嗰啲風險又低啲。咁變咗，我哋要將翻一啲可能真係風險高、最高級別嗰啲咧，真係相對嚟講咧，係要有翻一個點都係有翻個相即係強制嘅一個檢疫，即係可能係譬如話七日或者14日咁樣嚇，咁未必係做到一致都係話廿一日即係最高規格嘅。咁但係我哋至少要減低咗啲比較高風險嘅個案，即係引入即係香港，即係將個病毒引入香港咁樣。咁如果全部即係關乎嗰啲即係貨運嘅，全部都好似話全部做曬強制檢，我估呢個可行性相對嚟講就真係就的而且確係困難嘅。 我想問一下咧，我都見到有醫學專家話，新種變種嘅病毒咧，嗰個嘅潛伏期係較短嘅，即係你四五日咧。即係四五日就知道究竟即係佢得唔得啦咁。咁如果係有咁樣嘅情況，係咪可以就算你話強制冇得豁免，係咪都可以嗰個豁免檢疫期可以縮短翻少少？ 佢嗰個潛伏期其實我哋咁樣理解啦。一般我哋有兩個數字俾大家去聽，一個咧就係嗰個病徵嗰個潛伏期嘅中位數啦，一個就係佢成個範圍到底由幾多日至幾多日都有可能係。傳播呢、這個有啲叫有呢個病發啦，即係潛伏期啦。咁我哋明白，即係有機會，譬如話佢病毒高嘅時候咧，好多時候相對嚟講個潛伏期相對嚟講都短啲嘅嚇。咁譬如我哋知道 Delta 病毒可能個病毒量相對嚟講高啲啦，所以有機會個潛伏期相對嚟講會短啲嚟嘅，特別有病徵嘅病人。咁但係就唔代表係佢唔能夠，譬如有個別嘅病人嚇，即係講緊好少數嘅，譬如有個潛伏期係超過14日嘅。咁但係我哋如果以清零為目標嘅話，我哋理論上就應該係即係100%都要揾曬出嚟。咁變咗一啲超過14至21日，咁其實縱使嗰個 數目嗰百分比其實係非常之少嘅。咁只係話大家願唔願意去即係有一個咁樣嘅風險喺度咯。咁即係似乎如果我哋要百分之一百去杜絕曬嘅，咁的而且確真係個個都要有一日檢疫嘅，就係計數就係咁簡單嘅。咁所以就話，如果我哋係要平衡翻個風險，可能好似你啱啱講，如果你佢個潛伏期嘅中位數係幾日嘅，咁理論上我哋七日嘅強制檢疫理論上可以捉到大部分嘅個案啦。咁但係大家又要明白啦，咁即係話有仍然有機會有一啲好少機會嘅情況啦，係個病毒係有機會流入社區。咁變咗，咁嗰個又要講翻轉頭，就變咗係整體個疫苗接種率啊，大家戴口罩啊，即係社區嘅距離嘅措施，嗰啲可能又要即係繼續執行先得。即係變咗就大家明白，即係打兩針甚至三針嘅疫苗都唔能夠百分之一預防感染噶嘛。咁變咗係要呢啲嘢全部一齊做啦。就算嗰無論是百分之一或者是極少的一些病毒流入社區呢，我們仍然能夠好像過去的一個案一樣沒有造成社區傳播的。那變了內地看到變了我們原來我們真的個別的情況有些基礎人員受感染，但是不代表是有呢個社區傳播，咁變咗相對嚟講係提早翻個條件可以即係通關咁樣咯。 其實啲機師個個都已經打咗兩針㗎啦，據我所理解係嘛？咁係咪打咗兩針嗰啲嗰啲人員係咪就算感染到，即係佢個病發都會輕微啲啦？一來咁，同埋會唔會係個傳染人嗰個能力都會係低啲嘅咧？其實 理論上係嘅，即係個病嗰、那個病發嗰、那個病徵冇咁多啦，同埋可能直頭係冇病徵嘅，咁但係係咪代表佢唔會將個病毒傳播俾人呢？就未必嘅，因為佢都係有相當嘅病毒喺個呼吸道度，有機會係即係特馬斯造成個隱形傳播添啊。咁所以譬如機組人員翻喺我哋翻嚟咧，其實佢自己戴口罩咧係一個即係非常之基本嘅一定要做嘅，因為我哋知道戴口罩咧係好高成功率，可以阻截到一個患者將病毒傳播俾另外一個人嘅。即係如果做得夠好嘅話咧，我相信可能過去幾個即係呢幾個個案就係、是、正正就係、是、即係起碼呢一個步驟做得好咧，咁所以就冇造成個社區感染咯。咁所以就都係重要嘅。雖然打咗疫苗係保護係有保護，但係就唔係百分之一百。 係嗱，而家就見到歐洲個疫情係嚴峻啦，一啲嘅國家都實施一啲比較嚴謹嘅一啲社交距離措施啦。其中奧地利咧就係講到話，如果未打針嘅話咧，就係唔準佢哋出街，未打針唔准出街，咁就要求佢哋居家禁足，咁除咗一啲係最基本嘅活動之外咧，非必要咧就不得外出啦。咁而喺香港方面咧，之前都有專家提過話，不如就考慮去實施呢個疫苗通行證呢個嘅措施啦。你覺得有冇需要咧？ 概念上邊係應該咁樣行，個方向係應該咁行。咁但係你話即係到實施嘅時候就一定係會有一定嘅困難，因為譬如話你睇外地咧，一路有人講緊即係類似一啲措施，即係講緊係可能係因為冇打疫苗就會限制自由嘅。咁其實係好一段時間之前開始講嘅，即係亦都係一個即係而且確係有爭議性嘅，即係係會有好多即係引發咗好多討論，因為始終打唔打疫苗或者即係。再退下一步，即接唔接受某啲醫療嘅一啲治療咧，從來理論上都係一個人有即係一個自由去選擇啦。咁但係如果因為呢個可以自由選擇嘅一啲醫療嘅治療係限制咗個自由嘅，咁似乎又可能某啲人嘅角度嚟講就覺得就咁樣就唔係咁公平啦。再者係有啲人士的而且確就真係唔適合即係接受疫苗接種嘛。咁如果咁嗰啲人士又可能係冇得有咗部限制咗自由嘅話，咁就好似亦都係。好公平，咁但系即系好无奈嚟到呢刻咧，即系因为新冠病毒，我哋知道咧，佢有个变种病毒株啦，嗰、那个传播率系高啦，咁变咗疫苗系唔能够做到我哋当日即系一路理想希望做到，譬如话群体免疫七成八成就会、那个病毒就会消失啦，咁我哋做唔到呢样嘢，咁只能够即系尽量将个社区成个免疫个屏障提高啫吓，咁啊变咗如变咗就冇话即系。一定是百分之一百是安全，即是直至呢個病毒是佢個整體個死亡率是降到一個比較即係可以接受到嘅水平之前咧，咁我哋都唔能夠暫時去話可以即係鬆下住啦。 好啦，又轉一轉話題咧，講一講早前咧喺東涌一間嘅檢疫酒店咧出現咗同層嘅傳播啊，咁就話有一個嘅檢疫人士咧就經常喺房裡面做一啲嘅健身運動啦，咁就係傳染咗咧就係隔離房嘅住户啊，咁想請你講下咧，其實係咪喺一間房裡面比較多做運動，會係令到嗰個病毒經空氣傳播嗰個嘅機會係增加嘅咧？ 当然这个个案就即係有一个环境因素，即係环境你可以咁讲，环境正功好似係即係有利咗传播啦。咁我哋从来传播传染病呢，从来都係有三个元素係大家互相影响嘅。一定係讲跟个受感染人士啦，即係被感染人士或者同埋嗰啲环境因素同埋嗰个病原体啦。咁如果你病原体致病性係病原体嘅传播度係高嘅，而你嗰、那个即係受感染者呢佢又喺一个环境係有利嘅传播嘅，咁譬如话啲空气嘅流通啊，或者係你做运动嘅时候，因为我哋知道做运动嘅时候嗰肺活量增加好多㗎嘛，咁你嗰、那个喷出嚟嗰、那个即係喺你个呼吸度喷出嚟嗰个病毒量呢的而且确係会即係以倍数咁增加㗎。咁所以理论上嘅残留喺即係空氣嗰、那個、房間空氣量上含有病毒嗰個比率，相對嚟講就會增加咗。咁如果喺一個巧合嘅情況之下，嗰、那個空氣係的而且確個流向咧係咁巧係由一間房去咗間房嘅話咧，咁我哋知道呢個病毒除咗主導佢嗰個傳播途徑係一個飛沫傳播之外咧，佢的而且確係喺一啲場合係可以造成呢個空氣傳播嘅。空氣傳播就唔同飛沫傳播近距離啦，空氣傳播就因為係啲講緊係啲比較細嘅一啲微粒啦，係能夠漂浮喺空氣裏面係比較耐嘅。咁我哋知道新冠病毒咧係喺漂浮空氣裏面存活嘅時間係可以至少講緊幾個鐘嘅。咁所以係咁近距離，即係相對咁樣短時間咧，咁理論上係可以造成一個感染。不過我估係要相當程度嘅巧合嘅。即係一個非常之高病毒量，啱啱個空氣啱啱喺嗰度大部分入曬去另外佢流向上另外一個位，咁變咗係要有個巧合先會發生到嘅。 咁嗱，發生咗呢幾個嘅喺檢疫酒店裏面嘅個案啦，咁你覺得而家我哋嗰個喺酒店檢疫呢個咁嘅制度係咪都有幾個漏洞，係咪即係要極需要去堵塞嘅咧？即係譬如話嗰、那個監控啦，譬如話執法嗰方面啦，因為聽見話有啲人可以離開間房又去隔離間房度飲酒啊咁樣嚇，咁呢啲其實係唔係而家我哋嗰個制度係真係有啲漏洞 嘅？相對啱啱講嗰個即係比較罕有，即係見到啊，譬如真係會唔會做健身個空氣流咗另外一間房，我反而就比較擔心聽到譬如。始終，譬如話啲住客，即係被檢疫人士係可以走嚟走去，呢、這個即係唔知係咪屬實啦。咁就呢、這個反而令人擔心一啲，因為個接觸同埋近距離嘅時候，即係如果你係偷雞走嚟走去，我估佢都未必有咁好心機戴翻好個口罩添 啊。 可能都戴手咁變咗嗰啲就反而令我擔心好多啦。真係即係佢哋如果警覺性咁低嘅時候，真係會有機會將個病毒傳開去。到時如果譬如佢隱瞞嘅，我哋仲要追查到個原因，可能真係歸咎於一啲比較即係罕有嘅一啲感染途徑，咁可能唔能夠知道個事實存在，即係到底係點樣。咁所以嗰啲情況，我就仲會擔心過嗰個所謂即係譬如健身啊、空氣流去嗰個有限度空氣傳播嗰種，始終係比較偶發性啦。咁當然，如果係硬係淨係出現喺某兩間酒店房或者某個酒店嘅時候咧，咁可能要檢視埋嗰個酒店嘅通風系統係咪有啲、有啲系統性嘅問題啦。即係呢個就作別論咁樣。 咁啊，林醫生又同你傾埋咧關於外佣嘅問題啦。咁其實過去一段時間咧，就政府就容許咧，就係外佣咧，就係租住一啲嘅指定嘅檢疫酒店，或者咧係使用竹篙灣嘅檢疫措施，就係嚟香港度工作啦。咁但係咧，就見到近排咧，就係勞福局局長羅志光就話，咁就呢個嘅情況咧，見到嚟香港嘅外佣咧。嗰、那個嘅感染率咧就下降咗，即系咧其實係佢哋主要嚟自印尼同埋菲律賓啦，咁、那個疫情都係放緩咗啲嘅。由九月初嘅感染率咧就係3.3%，下跌到上個月底嘅1.37%啊。咁雖然咧就比整體全世界嗰個輸入率係高啦，咁但系咧仍然咧就係都見到放緩咗。咁啊羅志光局長就話咧都會因應住觀察住兩地嘅疫情啦，同埋即係疫苗接種率嘅進展啦，去到調整。 咧两队输入外佣嘅进度啊？你觉得而家系咪适宜去到放宽呢两个国家，即系菲律宾同印尼输入外佣嘅情况咧？ 我觉得系适宜嘅，因为你要睇翻即系嗰个真系两地嘅疫情。因为佢哋两地嘅疫情好明显系即系比起之前系放缓咗好多噶啦，譬如特别系印尼，佢个高峰喺七月中，咁依家讲紧系已经系讲紧十一月啦。咁佢依家嗰个每日嗰、那个即系七天平均线其实系非常之低嘅。咁菲律宾都一样啦，佢个高峰嗰个时间大概九月左右啦，咁都相距依家两个月吓，咁佢就嗰个比率相对印尼稍稍高咗啲，咁但系喺即系两个地方嚟讲咧，喺个疫情佢哋处于其实都相对一个好嘅时间，你见到相信咧，譬如喺未来两至四个星期，佢哋嗰个应该嚟讲个疫情都系持续会放，我估要。趁呢個時間，其實就盡快真係就個數目可能增加翻，因為始終要即係滿足翻香港人個外國需求啦。咁因為好難講咧，因為天氣凍翻少少嘅時候咧，會唔會佢哋會唔會疫情好似歐洲亦都會有反彈咧？因為佢哋嗰個疫苗接種率個百分比其實唔係真係好高嘅啫。咁變咗就唔排除佢哋呢一波完成啦，過兩個月。兩三月佢哋又有再另外一波嘅爆發，到時又要大幅咁樣限制嗰啲人數，咁所以可能真係要趁呢啲時間係真係要放寬一下嗰個人數咯。但放寬嘅人數咧，就唔係放寬嗰啲即係檢疫嘅或者係嗰疫苗啊測試嗰啲嘅要求嚇，就純粹係即係放寬每個人數。當然就睇下我哋嘅檢疫個設施係咪足夠應付到啦。咁啊，如果睇足夠嘅時候，就盡量增加呢個時候就會係一個明智決定。 好，唔该晒林伟信医生，多谢你吓。系林伟信医生咧，就系香港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嚟噶。咁啊，呢个时候不如都问问听众啦。咁大家而家点样睇而家嗰个疫情嘅状况咧？咁同埋就系而家罗思光局长就话会睇住咧呢个嘅菲律宾同埋印尼嘅疫情咧，去到调整咧两地输入外佣嘅进度。大家又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呢个时候杨立门啊，我哋又请嚟呢一啲嘅外佣嘅中介公司同你倾下啦。有香港雇佣工会。主席陈东峰喺度，陈东峰你好 ，Hello，Hello， 你好。 咁啊，局长就话可以去到睇住嚟到调整输入外佣嘅进度啦，你觉得点啊？ 嗱，我都赞成呢个睇法。而家咧就印尼其实嗰个感染嘅人数同埋比例咧都系非常之低嘅。我头先啱啱睇咗十号或者11月13号卫生署嗰、那个入边嘅数据，印尼而家。每日平均嘅感染人数只係390至到400个左右，即係比罗局长引述嘅个数字仲要低。咁呢所以呢即係话如果将我其实我哋就建议将印尼呢由 A 类国家係减即係降为 B 类，咁就会比较符合嗰个实际情况。因为呢譬如 B 类嘅新加坡呢嗰、那个就其实好夸张嘅，每日由4000多到而家都仲係2000多，但係你要考慮到新加坡個人口只係500多万，而印尼咧成差唔多2亿7000万。如果講一樣用翻個人口嗰個比例咧，就根本係冇得比添。咁咧就第二個就係話由印尼即係由九月到而家印尼嚟香港，而喺檢疫或者係隔離期間咧揾到嘅感染人數咧，亦都係相當之低嘅。咁可能睇到呢就係話印尼可能嗰、那個檢疫嘅嗰、那個即係嗰個檢測嘅數據呢稍微準確啲。第三個呢 okay, 好、不過呢因為時間關係呢，我哋要聽一聽七點半嘅新聞報導啊，不如我哋之後再同你傾多陣好嗎？ 好啊， 好啊，唔该晒香港雇佣工会主席陈东峰啊，因为再次呼吁大家啦，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无论系关于疫情啦，又或者关于系输入外佣咧，都可以打嚟同我哋一齐倾下噶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本港新增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系输入个案，5宗涉及 N501Y 或 L452R 变异病毒株，其余1宗检测结果待定。 六名男患者年龄17至68岁，全部早前在香港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他们分别从南非、德国、阿联酋、菲律宾和巴基斯坦来港。两人在检疫期间确诊，其余四人抵港时在机场检测呈阳性。其中一名带变异病毒株的患者在潜伏期居住的青衣南澄湾五座已经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另外，卫生防护中心说，早前三宗涉及本地货机机组人员并带有变异病毒株的输入个案，可能在德国一间酒店受到感染，不排除酒店出现爆发群组，已经通知德国当局跟进。一名男子日前在九龙湾交易虚拟货币泰达币的时候遭到绑架，期间遭铁锤等袭击致到重伤，手脚多处骨折。警方拘捕七人，其中两名男子被控绑架，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控方申请押后案件至到明年1月25日，待警方进行认人手续、通话分析和法证检验等工作，两名被告还押后讯。案情指他们在今个月6号在九龙湾启福工业中心一个单位里与其他不知名的男子以武力方式将一名男子在违反他意愿之下带走，意图取得用以交换的赎金或利益。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本港时间明天早上举行视像会面。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当前中美关系处于关键十字路口，今次会面是中美关系及国际关系的大事，中美人民和国际社会都希望会晤取得对两国和世界有利的结果。赵立坚说，习近平将与拜登就事关中美关系未来战略性问题以及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希望美方和中方相向而行，加强对话合作，管控分歧，消除敏感问题，探讨新时期中美作为世界大国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之道，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正确轨道。欧盟外长在布鲁塞尔开会，讨论因应波兰和白俄罗斯的边境难民危机，扩大对白俄罗斯的制裁。欧盟外交政策主管博雷利在会前与白俄外长马克伊通电话，表明波兰边境目前的情况完全不可接受，必须停止，重申人类不应被用作武器。马克伊强调制裁将适得其反。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说，不希望难民危机升级为冲突。另外，白俄国营航空公司说，应迪拜要求，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和阿富汗人将被禁止从阿联酋登上前往白俄的航班。伊拉克政府说，星期四会安排航班将滞留在波兰和白俄边境并自愿回国的公民撤走。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显著转凉。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啦。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喺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冇咁多车啦，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交通暂时回复畅顺。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仲系多车嘅，龙尾近沙福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仲系繁忙啦，龙尾喺观塘游泳池附近。港岛山顶道因为较早前冧山泥的关系，咁部分路段路面收窄咗嘅，咁所以重型车辆咧就不能够通过百家道至到马纪仙峡道嗰段啊，咁重型车辆请改道行驶啦。九龙方面，而家太子道西啦，同埋太子道东九龙城段来往方向交通都回复畅顺。 弥敦道尖沙咀段咧，因为有啲紧急维修啊，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尖沙咀北京道对开嗰段嘅慢线有封路措施嘅。新界方面，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咁啊通往呢个大涌道回旋处，因为意外嘅关系，咁啊较早前一路都好多车嘅，而家交通回复畅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街市一带就仲系多车一啲。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友爱村一带交通就回复畅顺噶啦，之前嗰度就曾经有坏车事故嘅。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沙田市中心段仲系较为多车啲。咁至于晚间工程方面咧，早少少提大家啦。九龙城嘅联合道凌晨有工程噶，由凌晨1:30去到清晨嘅5:30，联合道北行线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太子道西嗰段咧会临时封闭。咁工程期间驾驶人士要改道行驶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咧或者需要较多嘅时间过马路啊，司机咧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裕嘅时间佢哋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就係疫情相關嘅進展啦。咁同埋咧就係羅志光局長咧就提到話，可以睇住咧就係菲律賓同埋印尼嘅疫情咧，同埋接種率、疫苗接種率咧，去到調整翻咧就輸入外佣嘅進度。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香港僱傭工會主席陳東峰傾緊嘅，請翻佢出嚟先。陈东峰你好， 你好你好， 系头先你就话啊，都见到咧，譬如印尼为例啦，嗰、那个嘅疫情咧系近期系放缓咗唔少啦。咁至于疫苗接种率咧，你又见到其实呢两个国家个情况系咪都点样咧？ 嗱，个疫苗嘅接种咧，就印尼都好明显系好过菲律宾。印尼都而家咧接种系大概43%啦，即系83%。而菲律賓咧就只係大概29%-29%到啦，29%，咁所以咧好明顯印尼個接種係較好啲。但另一個咧， 低過香港喎，但又 仲係低過香港。不過印尼咧有一點咧就似乎係比香港好啲嘅，就印尼咧佢係大部分係模仿下或者係跟隨即係中國大陸嗰個模式。佢而家咧就每一个地区，如果你要跨省跨地区去第二个地方咧，佢一样要你做咗核酸检测啊，冇问题先至俾你出入嘅。 嗯。 咁第二个咧就系话佢每个地方都有自己嘅隔离中心，一旦发现少少问题咧，就即刻就将你请入去隔离中心。咁所以咧，佢整个社区嗰个传播咧系大为降低嘅，即系大幅降低，就系佢嗰个。即系嗰个检疫同埋控制措施咧，就相对系比较严谨嘅。 嗯， 咁呢个咧就令到佢嗰、那个即系无论出口嘅人或者系本地嘅嗰个感染率咧，大幅下降嗰个其中一个原因。 嗯，嗱，我想问一问咧，而家当然政府可以放宽翻嗰个输入嗰个额度咧，系应该系受欢迎啦。咁但系如果呢两个地方，譬如印尼、菲律宾，佢嗰疫情突然间又掉头又有恶化吓，咁可能政府都有一个所谓熔断机制，或者可能又要限制翻咯。咁你哋业界会唔觉得咁样会制造一啲比较多嘅麻烦俾你哋咧？ 嗱，呢个咧就当然有机会啦，但系就我哋系强调咧，喺而家嘅即系你要符合实际情况咧，喺而家系有条件将印尼由 A 类吓，即系由 A 类变成 B 类。咁就第一个好处就係话令到因为 B 类嘅人呢入境就唔需要集中喺嗰三个 外佣嘅檢疫中心啦。理論上佢可以同所有其他地方入進入香港嘅人咧，喺嗰三四十間咧，求其揾一間嚟到隔離啦，咁就減低咗嗰、那個嗰三間搶房嗰個緊張嘅壓力。 呢個問題嚟㗎嚇。 咁啊，第二個咧就係話其實印尼喺八月嗰陣時，即係封軍之前咧，佢都係同菲律賓一樣係採取唔同嘅措施㗎。菲律賓由四月就封軍，印尼就去到八月，都有四個月咧係行緊唔同嘅嗰個類別嘅政策。咁所以咧當然如果佢萬一某個地方突然之間有大幅度攀升或者係反反覆覆，咁你可以將個政策再調整翻。呢、这個大家都明白嘅。 不如都問一下咧，頭先你都提到指定檢疫酒店啦。咁雖然你就認為應該即係降將個風險降級，咁讓啲外佣可以即係隨意去 book 翻香港嘅檢疫酒店啦。咁但係即係譬如而家勞工處就話即將會開放咧係沙田萬怡酒店嚇，就12月8日開始咧就做呢個指定嘅檢疫設施啦，就有500间房咧就俾嚟香港嘅外佣咧可以做檢疫嘅用途。咁你又點樣睇呢個新嘅即係外佣檢疫酒店咧？搶房搶得到咧？ 這個就其實就是即係取代了之前的荃灣那間酒店啦，咁就多了幾十間房，就因為之前那間就話409间，而家就500间啦。不過全部都實際可供使用的房間都是即係70%至80%到啦。不過點都好啦，係多了幾十間。咁咧就個搶房當然依然係非常之熾熱啦。今朝我哋有啲會員或者我自己咧。即係上房，上個上網去嘗試去訂嗰個酒店咧，一樣遇到好似上個星期即係訂嗰個青衣嗰間酒店一樣，即係話喺嗰個9:30之前，理論上可以上網去走尋，但係一到9:30正式開始咧，就一係就上唔到網，即係你一打咗個網站咧，就根本就停喺度，即係入唔到去嗰、那個。订房嘅嗰个网站嗰度，一系就入咗去咧，又系一系就冇房间，一系叫你左等右等啦。咁、所以咧， 同以前一样噃。 系啦、大致上嗰个出现嘅情况同上次系冇改善到嘅。咁、呢个好明显系见到酒店咧嗰个应对咧系准备不足，因为咧我上次都讲咗啦，即系话订酒店嘅人就唔系话嗰几千个工人嘅雇主，而系每个雇主。每个工人都呼朋引辈啊，连埋啲同事啊、兄弟姊妹啊，咩人都好啦。一个人随时有5-6个人喺度帮手，咁就一膨胀咗，变咗几万 人。人海 战术，系啦，所以咧，嗰、个令到个 server 系顶唔顺。 明白。好啊，好多谢晒啊，陈东风啊，咁同我哋讲咗即系今日开放预约嘅沙田呢间酒店嘅一个情况啦。好啦，都听听众嘅电话先。咁电话旁边有听众李小姐喺度，李小姐你好， 系你好， 请讲啊。 系，我想反映一下咧，我去年11月咧已经请咗个印佣啦，但到而家仲未嚟到，系啊，因为咧之前就话疫情雇佣公司嗰边话搞咗好耐，搞唔到，跟住到4月啦，搞到嚟啦，跟住咧可以订酒店，订到book 埋机票6月，跟住又有个熔断机制之后咧又嚟唔到，而家话开翻咧可以订竹篙湾或者其他酒店咧，每个星期咧都好难入去，啲酒店我准时入到去咧，永远都入唔到嗰个画面嘅，一到我入到画面咧，5分钟之后已经俾人。弱晒敷晒，咁啊雇佣公司佢又话同我讲，因为我哋自己咧开头系我嗌佢哋帮我哋订嘅，好似佢额外收咗200蚊，佢话佢哋都冇能为力，所以咧嗌我哋雇主咧自己都帮，佢又帮我订，我哋自己又订尝试，两方面已经系几个月啦，都订唔到，同埋嗰个青衣嗰间酒店咧，永远咧入到去咧话敷晒嘅，我想反映一下可唔可以，即系好。而家咧搞到我，因為我都兩個都係翻工嘅，個小朋友讀小二咯，都要 揾啲親戚咧輪流咁幫我照顧佢咯。 咁都 麻煩， 都幾麻煩啦、啊、嚇。 真 係 麻煩。 唔該曬李小姐嚇，咁啊，即係始終外佣呢個問題咧，就係關乎住好多家庭嘅一啲需要啦嚇。咁而家就有冇趁可以呢個機會，就係、是、譬如話係菲律賓同埋印尼個疫情都放緩咗啲。可以增加一些外佣輸入的量呢， 希望多些酒店可以願意做， 或者更加多酒店、啊、可以做這個工作。 多酒店 好，休息一陣先，轉頭回來再談談。 每個禮拜 五個名聲， 這個時間 CIBS 人人廣播， 今晚和你一起聽節目的是洪少賢。 燦爛的星空除了吸引人觀賞之外，當中亦包含很多科學理論，觀星的時候不妨了解一下背後的原理。 深夜一点半 ,FM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科学特工队。 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由12月1号凌晨起，港台电视31、32、33，翡翠台81、VTV6、96和 VTV99 这六个数码电视节目台转用新发射频率。 用自设天线的住户，如果电视机没有信号，只要重新守台就可以了。 大厦业主和管理处就应该尽快安排承办商调整公共天线系统，和通知住户使不使和几时重新守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46啦，自由风，自由风咧呢个时间咧，想讲下关于系一啲外卖员啦嘅罢工嘅行动啊，咁啊亦都系可能同都同疫情相关啦，疫情底下咧。外賣平台咧多咗、 嗯、 大家咧就可能多咗嗌外賣咧，就避免出街啦。咁咁呢個，但係呢個情況之下咧，就係見到啊，即係疫情都發生咗一段嘅時間啦。咁而家究竟個生意係點咧？外賣生意係點咧？咁譬如見到而家呢啲嘅其中一個嘅外賣平台 Foodpanda， 咁佢哋嘅外賣員就話咧係而家嗰個嘅訂單服務費咧係削減咗嚇，咁、所以咧就過去嗰兩日咧就發起一啲嘅罢工行动，咁究竟嗰个情况系点样咧？ 呢、這个都比较奇怪嗰、那个情况，因为嗰间公司自己咧就话、员工呢啲嘅投诉咧就唔系全部成立嘅，因为佢哋讲话个收入总收入又低咗啦，佢每一次嘅单嘅。嘅量又低咗啦，咁咁但係公司咧就話其實唔係嘅，雖然嗰個服務費下調咗，咁但係咧總的嚟講咧，包括曬所有其他嘅嘢咧，譬如有咩繁忙時間嗰啲咩補水啊啲等等咧，就話普遍嚟講仲增加多咗添啊嗰個薪水嚇，咁呢個我真係唔知道，好似羅生門咁，我都唔知係邊個啱啦。 系，咁不如都問下啲嘅工會嘅代表啦嚇。咁、我哋電話旁邊咧就有飲食及酒店業職工總會組織幹事何鴻興啊。何鴻興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 係，不如都請你簡略講下咧，其實呢啲外賣平台嘅外賣員嗰個人工係點樣計出嚟嘅咧？ 因為其實本身由一開始 Foodpanda 去聘用嘅員工係有僱傭關係嘅，咁但係去到2018年嘅時間就逐步要求所有員工去轉做所謂一個自雇嘅獨立承包商合約咁樣嘅，去到2020年更加多嘅情況係去每個月啦有一兩次嘅時間去調整嗰個叫做服務費。系啦，咁样嘅，咁佢哋大部分嘅外卖员系因为冇咗雇佣关系，变咗所谓佢声称嘅独立承包商咧，系断个订单去计嘅，系啦，即系断一个佢嘅订单服务费去计啦。咁Foodpanda 系一个单方面，每个礼拜都有作出个调整，嗰、那个叫做订单服务费。咁点解外卖员咁愤怒？因为系而家系过去由2021年年头到而家嗰个不停咁去跌，每个区份每张单订单车好步兵好嘅。單價都不停咁跌、啊、相比2011年1月到而家九月份咧，差唔多平均步兵好電單車都跌咗差唔多10蚊啊8蚊到咁上下咁樣嘅，所以佢哋先有呢個罷工嘅行動出現。 不如講一講，即係其實以前嗰個嘅基礎服務費係點樣嘅，而家跌咗幾多咧？ 其實以前嘅基礎服務費大約係around可能55蚊啦電單車手咁 步兵嚟讲可能$35到，咁但系而家 步兵即系行路送外卖嗰啲啦， 系啦，行路送外卖，咁佢哋电单车佢而家差唔多跌咗成$10。啊、有啲區份係講本身可能係講$49到啦，咁啊跌到$39啦，咁跌步兵嘅話係跌，我係所謂跌穿$25添，係即係佢哋官方聲稱話最低嗰個價錢$25喺呢個各區，咁但其實有見過$22啊咁樣嘅，咁但比起之前未所謂成差唔多9個月一不停咁調整嘅時間係差唔多少咗$10咁喎，由$35調整到$25，仲要更低咯，都步兵而家係。 嗯嗯，見到 Foodpanda 嘅管理層咧，咁其實就向佢哋嘅外賣員團隊發過一封信啦，咁就話即係雖然基礎服務費係下調咗，咁但係唔代表送遞員嗰個嘅收入係減少咗嘅喎，因為見到要計埋譬如距離服務費啦、繁忙時間啦，仲有啲係額外服務費啦，同埋訂單數量啦，又話咧就係而家嗰個嘅每張單嘅平均開支咧係持續上升啦，咁都見到咧嗰個員工個收入啦嚇，即係平均每小时赚到的服务费是比去年年尾上升15%，怎样回应他这些讲法呢？ 我相信他的数据都要公开，因为我们全部他所谓的数据，他所说的数据是我们的单方面，因为我们整体上有这么多这么大规模今次是外卖员出来去罢工，因为真的由即对比起很多外卖员都有说跌了30%，即係對比9個月時間，咁其實佢所講嘅所謂啊成本增加，咁轉嫁邊嗰度咧？就轉嫁我哋度，係啦，因為其實佢不停做優惠，又唔會轉嫁到啲客，因為佢成本增加，又唔會轉嫁俾餐廳，甚至乎佢買咁多廣告，臨尾嗰個實務費咪佢都承認咗係減咗㗎。咁但係佢每個禮拜去減，但係咧佢加嗰所謂額外嘅服務費或者繁忙時間嗰個費用咧，係只係講兩日。得繁忙時間，即係 lunch， 即係11:00到1:30，可能6:30到9:00呢啲時間，其實係有啲區有啲區冇嘅嚇。呢啲情況其實仲要係要達到一定嘅接單率先會有嗰個訂單數量，即係先有個所謂嘅 bonus 啦。咁但係其實佢講一次唔係減啫喎，即係其實啱啲講啲外賣咁憤怒咧，就因為你成九個月係不停減錢，即係偷咗$1，但然之後你俾翻粒糖我，就話哦好咗噶啦咁樣，但係整體上係。錯誤，我哋咁多人都係一至五嗰啲唔係收入，咁我哋做全職嗰啲完全係跌得好緊要。佢講緊嗰個收入係我哋都唔知佢點計出嚟，所以我哋係十分之唔同意佢所謂嘅講法咁樣。 嗯 ，OK， 我想問一問咧，你哋了唔了解你哋喺其他公司嘅同行嗰個情況緊係點嘅咧？即係頭先你講話佢又終止咗你嘅 Foodpanda 終止你哋嗰個僱傭合約啦，你而家變咗獨立營包商、承包商咁樣去運作啦，咁亦都有其他嘅限制啦。咁據你所知，其他公司嗰啲速遞嗰啲公司係咪都係相類似咁樣嘅營運方式嘅咧？因為特別係苛刻嘅咧，你哋。 我相信嘢比其他嘅外賣平台，佢都係而家即係因為法例冇規管啦，即係平台經濟之下，究竟有冇僱傭關係？咁其他外賣平台都係叫做獨立承包商。咁但係點解大家對Foodpanda 咁憤怒咧？因為其實喺另外嗰啲平台，你可以所謂自由接唔接單，你可以只係佢張單啊，你根據個單嘅太多啊點樣情況，你只係佢接嘅。咁但係我哋最近見到 Foodpanda 係因為原來你拒絕幾多張單之後，就會勒令要你停。嗰、那個監訓十分鐘唔俾接單，因為係好多人都忽然間俾人停啦，甚至乎係今日都有情況出現，就係我唔知點解忽然間我報咗間嘅報咗可能1:00到3:00翻工，但問題我唔知發生咩事，又話已經 cancel 咗你個監訓啦，冇得翻工啦，唔知發生咩事，唔知冇接張單係乜嘢，所以見到係好多懲罰嘅機制。哇！你所謂嘅話自由，你可以接唔接？之前就修改咗嗰個叫做佢哋嘅政策，從呢個接單率同呢個收入冇咗掛鈎啦。咁理應我係咪可以自由接咧？唔係喎，但係比起其他外賣平台，你係有空間去根據個訂單去決定接唔接㗎。而家你係有係不停加重嘅懲罰，令大家 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呢個接單個機制啊？即其實即大家可能一般消費者以為啊，咁你大家都係喺個平台度有單咪接咯，冇單咪唔接咯。咁但係就你頭先話係有啲接單率同埋一啲懲罰機制係點樣運作嘅咧？ 接單率咧就係譬如話按住你可能 佢電所謂電腦派單俾你啦，你按住情況你要撳掣，即係你接咗 order， 咁你接咗啦，咁你就去餐廳，之後就攞個餐，之後再送俾客人咁樣嘅。咁但係如果哦，你見到你見到個訂單，哦有啲有問題，甚至乎變得太遠，或者你有自由選擇空間嘅，咁你就可以唔接張訂單咁樣嘅。咁如果佢譬如話佢點解 Foodpanda 啲人咁嬲，原因就係原來你拒接咗幾多張單之後。假設兩三張之後，佢就會停你，所謂佢個 Apps 就顯示，哦，現在因為你拒絕咗太關單量太多啦，而家暫停你監訊十分鐘咁樣，咁樣嘅懲罰去懲罰咯。 即據你所知呢樣嘢就係真係 Foodpanda 獨有嘅呢個懲罰機制係。 係啦，以我哋理解係啦。 咁其實而家個生意係如何咧？即係疫情都發展到而家，其實都放緩咗啦。咁見到其實嗰個外賣生意係比起疫情嚴重嗰時，會唔會都跌咗啲？ 其實你見好多時Foodpanda 去做即係新聞發布啊，都講話其實因為疫情嘅關係，即係佢成個外賣訂單生意係增加咗，反而增加咗，我冇記錯係四成，甚至乎增加一倍添。咁但係問題就係點解我哋外賣員嘅收入係冇跌，反而冇升，反而跌咗咧？因為其實佢係大量聘請好多嘅外賣員，係啦，係我哋都希望即係Foodpanda 好公開，啊究竟你係請幾多人啊？甚至乎見到官方都話佢會請8000人添。即係希望成個團隊有8000人咁多。 佢俾外賣員嘅信係講緊話個團隊有超過10000名活躍嘅送遞員嘅喎。 係啊，所以問題個量係好大，咁問題就係啲區份，你都知道可能有機會係個個都上線嘅話，咁咪變咗大家訂單會少啦。咁但係問題，大家咪所謂冇限嗰個人數，咁變咗大家咪去所謂爭做人啦，甚至乎係我哋都有見過，其實點解咁多即係外賣員係生意嗰個叫做收入跌咗咧？因為佢好多時即係個單價跌之外，甚至乎係以前可能一個鐘有兩張單，而家係甚至乎兩個鐘頭都有張單，因為其實佢又分點樣分配法冇人知嘅，係啦，呢個就係一啲問題所出現。 咁仲有就係譬如係一啲揸電單車嘅外賣員，咁可能佢自己都要承擔翻，譬如一啲嘅燃油價錢啊等等啦，係嘛？ 係啊，冇錯啊，所以佢哋其實即係成日坊間成日都話，哦，你揾到可能幾萬蚊生意，即係有收入咁樣，但問題就係呢個情況係根本就唔係嘅，其實佢係因為要有所有保險啦，所有自己嘅強積金啦，甚至乎病自己病都要休息嗰啲情況，同埋真係有交通意外嘅醫療保障，其實全部都係自己有錢啊，維修單車、電單車都係呢啲都係皮費嗰度包曬，係啊，所以其實即係 Foodpanda 一路以嚟都冇任何嘅，即係對呢方面有保障。雖然佢話有買呢個外賣員嘅保險，但其實喺現有法例，佢之前一開始請嘅僱傭合作嘅員工咧係爭好遠嘅，因為相比勞工嘅保險係爭好遠嘅嗰個保障。 係因為 Foodpanda 封信就講話係增，即係幾個月前就增添咗為送遞員向第三方賠償損失嘅公共責任保險啊。 是啊，呢個點解係忽然間加咧？係因為係有一宗嘅交通意外喺水泉澳村發生嘅交通意外，係 Foodpanda 嘅員工外賣員佢係揸電單車受傷。咁但係嗰陣時先俾傳媒揭發咗，原來佢所謂嘅外賣嘅保險咧，佢裏面係有個條款係即係全險嗰個係得50蚊一日港紙。咁但係知道俾人揭發原來咁低嘅，而家喺香港全險都超過50蚊啦。咁先至因為咁樣，大家覺得佢太苛刻嘅情況，先所謂而家加到400蚊。甚至乎加呢個第三者責任保啊，即刻啦。咁但係你見到佢都係有傳媒啊，甚至乎外賣員係表達不滿之後，先亡羊補牢去做。即係其實點解今次大家會罷工？因為其實你永遠都係單方面去發布消息，甚至乎佢永遠都你見到佢係個回應都叫話啊，大家喺 Apps 度回應啦。Apps 度其實佢永遠點解啲人咁憤怒？因為 Apps 裏面嘅回應都係罐頭式回應，甚至乎係。佢嘅 CS 係唔喺香港嘅，有時即係雞同鴨講，佢唔熟香港嘅情況，甚至乎係可能佢哋講英文啦，甚至乎係唔熟，即係大家發生咩事，餐廳係點樣啦，所以有時大家係得唔到即時嘅援助，即係佢話到好多情況，我哋都係相信話 Apps 都解決到，希望面對面去交談。 嗱，你頭先話 Foodpanda 因為呢個疫情咧，就嗰個生意額就增加咗四倍咁多啊。咁但係因為疫情而家畢竟都即係緩和緊，咁可能即係啲人少喺屋企，即係多啲出去街食嘢，就少去買外賣嘅。咁可能而家嗰個競爭情況係比過去嗰幾個月係多好多，令到你哋嗰、那個嗰啲單本身就已經係少咗，係即係會唔會有呢一個會有呢個因素喺度咧？ 我哋都相信會有嘅，咁但係其實之前比起即係未有疫情啊，其實大家嘅收入係真係都穩定，但係而家疫情係因為係都係 Foodpanda 去不停去聘請員工啦，聘請外賣員啦，冇一個所謂嘅限額啦，即係你 apply 佢就會俾你申請，所以變咗係太多人做，咁呢個就係所謂係。問題之一。 好，唔該曬何鴻卿啊，多謝你嚇。咁我哋都就住呢個問題咧，向 Foodpanda 咧就邀請過佢哋做訪問，不過咧就未能夠安排。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夠啦，好，拜拜。